小天后。恋爱小天后大过天。 是。点啊？点解要加咗大过天？大过天系咪今集嘅节目名嚟啊？ 大过天唔系。 今集嘅内容，今集讲咩啊？我首先就道歉先啦，对唔住，上个礼拜就停咗一集啦，咁样都要同听众道歉啦，亦都要同啊乐韵道歉啦，因为我哋系连停止录音，即系暂停一集嗰个通知咧。都冇同佢讲嘅，佢就 我自己意会噶啦。 系佢系自行死心咧，就出咗个系即系就出咗个告示就系，唉，真系冇办法啦，都相信都揾唔到呢两个人噶啦。 唔系，第一电视见到 吓，第一电视见到我哋就真系都冇计噶啦，又俾警察包围住。 咁我 你冇谂，你冇考虑过嚟立法会外边？ 我有啊，有啊，有啊。 喺嗰度做节目咧，你冇？ 我有考虑过去，但系我就觉得去就唔应该为咗做节目。 哦，唔系你去嚟嗰度做节目冇错，因为嗰度都好多录音器材 我知道，我了解，我明白。 系啊，嗰度啲麦好过 Away 做添，其实。 我谂都系，好好多，好好多。 咁你可以，不过 anyway 啦，咁我哋就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哋而家即系尽量喺往后嘅日子都保持翻一个稳定嘅播放啦，咁样。同埋我哋之前一集都讲咗话要有啲比较积极面嘅。 所以今集好積極 嘅，今集就相當之積極嘅。今集嘅題目係點啊？好似好有希望咁樣講出嚟。 冇錯，我今集咧直接單刀直入就係講揀男人。 哇！聽到男人，聽到就興奮啊！揀男人， 冇錯， 即係你一聽個 picture 就好似有好多男人等住俾你揀咁。你男人喺邊度咧？擺在哪裡？在哪裡？有沒有？有沒有？ 嗱，点解会谂到呢一个题目呢？就即系一定要讲一讲我今个礼拜嘅一个经历啦。咁其实我之前喺 Facebook 度都写过出嚟噶啦。咁因为阿皇上同埋阿皇后咧咁忙嘅一个礼拜咧，未必有睇到啦。咁咧就话说我呢一个礼拜就去睇中医啦，因为我只手腕就整亲几个月都未好翻啦。咁咧就又嗰日又去睇个中医。咁嗰个中医师咧就系一个60几岁。 嗯， 即至少有60几岁，甚至70岁嘅一个男人啦。 你想讲拣男人就系由呢个70岁嘅男人 开始， 即系你我已经 feel 到今集嘅主题就系话，你不妨放阔啲你嘅眼界嘛，只要降低你嘅条件，男人系苦十皆是喺街上面。 哇，你唔好睇住个60几岁，我讲俾你听。咁我入到去之后，咁佢系操一口呢、這个普通话口音嘅广东话啦。咁基本上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唔系几识普通话咧，都未必听得明佢讲乜嘢嘅。咁咧就入到去之后咧，咁佢嗰日咧我就去到，一去到嗰时咧，佢见到我咧就即系佢做咗个表情系眼前一亮咁。咁但系 即系见到你嘅 系啦，见到我个样系，即系佢见到我就做咗个眼前一亮嘅表情，而且做得几自然嘅。咁、所以我都觉得应该系因为佢60几岁老眼生花嘅关系啦。咁佢见到我咧，一做咗个眼前一亮嘅表情之后，跟住佢第一句就话：，哇，你生得咁漂亮，你结咗婚未啊？ 我以为佢问你，你生得咁漂亮，你都嚟睇中医嘅咁样哦。佢问，即系佢第一句就问你，佢都唔问你咩病啦。 系啊， 佢都唔叫你咩病啦，就问你结咗婚未。 系啊， 哦，咁你点答佢咧？ 跟住我就即系我谂住去睇一个手啦，顺便睇一睇我啲贫血啦。咁就点知佢就问我结咗婚未啦。 系。 咁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哦，未啊，未啊，我而家单身咁样啦。 啊。 跟住佢就，咦，咁漂亮啊，都唔结婚啊，咁 唔结婚。好 咁跟住咧，我都唔知点答佢，系咪有时啲嘢唔系话有啲要结就有啲结噶嘛，系咪先？佢冇理由60几70岁都唔知道呢一个咁样嘅道理啦。好啦，咁跟住佢就同我讲，佢话跟住佢就望住我，跟住佢就话，佢话你嘅样咧，好似一个歌姬啊，唔知咩咁咧，就讲 歌姬。歌姬 系啊，佢话好似一个大陆嘅歌姬，但系佢讲个名我又唔知系 宋祖英。 唔知 啊，真系估唔到啊！ 咁跟住咧，咁跟住我就唯唯诺诺咁样就即系听佢讲啦。好啦，咁跟住咧，佢一边就同我把脉，一边咧就话：佢话啊，你啊吓，你又结婚噶啦，你吓，你一个唔结婚就赶唔切脚噶啦，咁样。咁跟住咧，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同我开始讲咧，要点样去拣男人。即系你冇谂住去睇中医，睇个手腕啊，同埋睇个贫血嘅。 我仲未开始睇病啊，而家 未啊，把咗脉，把咗右手， 把咗脉，跟住就开始讲点样拣男人啦。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开始医治我只手啦。咁佢就攞咗我只手系咁捽嘅时候咧，咁佢就开始讲话拣男人啦。咁佢话点样拣？佢话拣男人呢啲嘢啦吓，最紧要你就睇佢个能力。咁我梗系以为啊，佢而家要讲什么经济能力啊咁样。佢话咦，最紧要听落去噶性能力。 我性能力哦，佢系咩？佢系中医嚟嘅， 中医嚟嘅。 但系佢对前列腺嗰科都好有研究， 应该都有。 哦，点样睇咧？咁佢有冇指教你点样睇个男人嘅性？啊，你扮大陆口音都几似。 得唔得？我有识讲普通话噶嘛，我。 哦。 咁 识讲普通话同识扮大陆口音嘅广东话系两回事嚟嘅。 演艺嘅。 哦，咁系，你系一个演，你都系个演员。咁佢点样拣，点样睇咧？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咧，最紧要就系睇性能力。咁我都初以为我自己听错咗啦，即系我以为咩性能力，即系佢即系同我讲性能力咁。跟住佢就开始讲啦，佢话，跟住佢就话俾我听，男人嘅高潮同埋女人嘅高潮嘅分别喺边度。跟住佢就话，嗱，你啊同一个人一齐之前啊，你就一定要吓同佢啊，知一知道佢个性能力，即系佢讲咗 Sex and the City 嗰个金句， 嗯， 即系我哋上两集有讲过嗰个咧， 嗯，咩金句， 即系话嗰咧 ，If you buy a car, you test drive it 嗰、那个， 哦， 即系咧， 但系佢就唔系讲英文嘅， 佢唔系讲英文， 佢就用大陆口音，佢用大陆 口音再讲一个英文 嚟讲，If you buy a car， 我都办唔到添，即系啊，点样用大陆口音讲呢、這个？ 讲英文 系啦。你试下啦，你试下。 等先，我都唔得。 要不呀？ 因为呢个已经牵涉咗要转台啦嘛，由英文变 系咯， 由英中文变成英文。咁 anyway 咧，咁佢就开始 即系等于用英国口音讲潮州话咁困难咯、 啊。咁跟住佢就话：你明唔明白啊？呢、這个男人啊，佢个高潮啊系一次性噶。 一次性嘅， 一次性噶，佢、啊、咧自己咧得到高潮之后咧，佢就会瞓觉噶啦。 系， 但系女人就唔同噶， 系， 女人咧就连续性噶， 连续性嘅，系， 连续性噶，所以如果嗰啲男人啊，佢得到高潮之后自己就瞓咗觉，呢啲唔好嘅呢啲。佢要顾念嗰个女人，佢要连续性咁样得到满足，你明唔明白啊？咁样 系， 咁于是乎咧，我就 冲你水啊！ 咁跟住咧，系啦，于是乎咧， 但仲未睇病嘅呢、這个时候， 就喺度捽咗只手，因为我手腕 手咋系咪啊？冇捽第度啊？ 唔系手腕啫，系手腕。咁、哦、佢就系一路捽紧我个双环嘅地方，就一路同我讲男人嘅高潮同埋女人嘅。 唔系你睇铁打定睇中？你睇铁打定睇中？ 其实咧，我系睇嗰啲咧连锁店啊。即系 连续性嘅，连续性嘅医，连续性嘅治疗。 佢嗰啲连锁医疗中心咧，咁入边佢有包呢个中医服务噶嘛？ 系。 咁咧，中医服务里边，佢所以就唔系叫做铁打咯，佢即系中医，但系佢识得骨科咁样。 嗯。 咁所以佢就即系。 唔止咧，而家就听落去唔止净系识呢两样嘢啦。 咁系啦， 好可怕。 咁跟住佢就喺度一路讲啦，就话咧，即系男人，即系你要。找一个男人咧，佢系咧个性能力系好好嘅，咁咧佢咧就 要用翻大陆口音先，唔系听唔明你讲咩。我唔知道你识演紧自己定识演紧嗰位老中医啊嘛。 咁呢个我识演我自己先啦。 系， 即系佢话咧，你要找一个男人咧，佢性能力很好嘅，佢唔可以咧净系顾住佢自己嘅快乐嘅，佢、 啊、 要顾 一次性嘅。 系啦，佢一次性系唔得噶，佢要知道女人系连续性噶，系咪咁样？咁佢就话，即系佢要顾念你嘅感受啊，要顾念你嘅呢啲先系叫做好男人咁样。咁你即系后来我将呢件事写咗落 Facebook 度咧，咁好多人都话：哇，佢梗系抽你水啦！咁样即系讲啲咁嘅嘢。 佢咪想炫耀自己，其实系可以 满 足到嗰、那个， 都 系啦，反而可以满足到嗰个连续性嘅连续性嘅快感咧。佢系咪可以满足到咧？ 咁佢又冇披露佢自己嘅， 佢又冇披露， 佢冇披露佢自己。 咁但系佢有冇话俾你听点样去拣？即系点？ 所以佢话一定要试咯， 即系一定要做过先。 系啦，其实讲下呢个系咪好似嗰啲咧，即系推举性交可以转运？ 都系啊，都系。 我睇好似呢啲试过，点知咧咁样？ 佢好彩你冇问佢，咁我点知啊？咁样，唉，细路女我试过你睇啦，咁样，咁啊开始嘅，仲可以转运添喎，咁样。 咁跟住我就系咁样听佢讲咯，即系佢一路捽我只手腕，我就一路听佢讲，咁啊讲咗好耐。 我哋如果成集节目用大陆口音做，几好笑。 唔好啦， 太热， 好辛苦啊，好辛苦啊。 可能可以进军国内咧。 系啊，我哋北京都有听众噶。 系咩？ 系啊，因为我有个人去喺微博度留言俾我，话佢香港嘅朋友咧，将啲 M 即系 download 晒落嚟，咧 save 晒个 MP3 寄俾佢。 系嘛？ 系啊，跟住佢话佢喺北京嗰度听。 哦。 但系就当然唔可以直接喺咬台嗰度 download。 唔系，我咬台不嬲都好多国内听众，我哋翻墙听咯。 啊，系啦，佢嗰日仲话你哋要解决翻墙嘅问题，我都唔知点样帮佢。 翻墙嘅问题，佢翻墙嘅问题，佢去解决，佢要翻出嚟啊嘛。 我哋唔知道点样帮佢嘅都，但佢哋一定有方法。 我哋如果要喺外边攻入佢嘅大场，呢、這个就变成咗一个国防危机嘅问题啦。 咁 样 系拉你啊，可以。 好啦，讲翻嗰个中医师啦。咁佢讲完之后咧，就佢咁，但我冇俾好大嘅反应俾佢啦。之后我都话，哦，系啊，系啊，咁样啦。好啦，咁佢讲完呢个性能力之后咧，就先至讲我以为佢初初要讲嘅经济能力啦。咁佢就话，想住再讲经济能力啦。佢话嗱，呢、這个经济系啊，佢如果佢自己赚到好多钱啊，但系佢又唔俾你啊，呢啲男人冇用噶。 系喎，咁啊讲得啱。 呢啲男人冇用嘅， 呢个讲得啱，呢个啱。 佢一定系啊，佢唔可以对你孤寒噶，佢一定要系赚好多钱咧，然后佢要俾你呢啲先至系有用噶。如果嗰啲赚好多钱自己系唔俾你嗰啲咧，呢啲冇用噶。咁讲下讲下咧，佢就话佢有一层君临天下咯。 哦，即系讲佢自己哦，同埋我知道，我而家明白，我忽然之间破解一个娱乐圈嘅谜团。 乜嘢？ 我知道张柏芝点解同谢霆锋分手啦？ 点解？ 一定系睇完呢个中医嚟。 因为佢好多钱，佢觉得谢霆锋应该俾晒佢。 佢可能柏芝就系睇完呢个中医，跟住就翻去同阿谢霆锋讲。 但系谢霆锋系一次性留咗你。 嗰个我哋探究唔到啊。嗰、那個我哋冇辦法探知啊，咁樣，但係好可能佢睇完佢中意就翻，喂，你個公司股份可唔可以俾曬我啊？咁樣，中醫叫嘅喎，咁樣就搞到咁樣啦，可能。 咁啊，咁跟住嗰次嘅中醫原本咧就係一個症咧，我諗佢應該睇好快嘅十分鐘啊，咁啊，終於我個 咁聽你轉述睇四十五分鐘啦。 唉，咁啊睇咗成二十幾分鐘咯。 哦， 係啊，咁跟住咧我就諗啦，呢個禮拜仲唔係講揀男人？我遇到件咁嘅事喎。 唔係，但我覺得呢個係性騷擾事件。 佢嗰、那個。哦，咁啊算啦， 唔系性骚扰事件咧，即系好多后来我写咗 Facebook 度咧，好多即系好多人留言就话，诶佢好摆明就系性骚扰你啦。咁其实佢讲嗰阵时候咧，我又唔觉得佢好猥琐嘅，即系佢可能因为佢系一个六啊几岁、七十岁嘅伯伯啦，咁我又唔觉得佢 同年龄冇关。 咁佢讲起上嚟又唔系话好猥琐，好似好学术性咁样去讲起上。 最主要系因为大陆口音搞笑嘅呢啲， 同埋咧，因为咧即系。成日都俾男人言語抽水咧， 真係太 我抽我抽到太麻木喎。其實我又唔分唔到佢係咪真係要言語抽水，同埋 所以我今日一打電話問你做緊咩，你就即刻率先話俾我聽。率先話俾我聽，你啱啱沖完涼披住條毛巾啊嘛。我都冇問你呢啲，我唔需要知噶嘛，冇必要啊。 話住頭先5:58嘅時候咧，阿黃 Sir 打電話俾我喎，本來我哋就約咗8:00咧就錄呢個小死浸嘅。咁咧就點知佢就改咗7:00啦，咁佢5:58就打俾我，跟住第一句就問我：喂，你做緊咩？我話嚇，我啱啱沖完涼，圍住條毛巾咯。咁呢啲唔使咁 detail。 係啊，我淨係問你，即係我問你處理緊咩事務，傾唔傾得嘢咁解啫，咁樣。但係即係 anyway 啦，咁樣。 anyway 啦。 唔係，但係頭先個話題未完就係、 是， 佢講到君臨天下嗰個 conversation 就完咗啦。 唔係，君臨天下話2500萬喎，而家值。 嚇、 啊！即係佢有講埋個報埋個價俾我聽。 嚇、啊！咁即係佢顯示佢嘅經濟能力都好好。 梗係勁啦。 咁你有冇問佢你俾唔俾我先得？你有錢冇用㗎，咁樣。你轉唔轉我名先？而家講定啦。系咪連續性嗰啲都其次？ 咁我因為佢講到佢已經有酸都有埋噶啦嘛。 哦。 咁我覺得呢啲嘢係咪即係都啖笑嘅啫？ 係 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 sign 啦，即係呢個 sign 就係話我呢個一集咧就係要講下揀男人啦。咁有啲即係有一啲人睇到我個 Facebook 度咧就話，不如講性騷擾。咁我覺得性騷擾冇乜好講嘅。咁我覺得我會揾一集咧就係講如何調情咯，即係咧喺。性騷擾同埋調情係一線之隔噶嘛，咁我哋就揾一集講性唔係講性騷擾，講調情啦。 好啊， 好啦，咁呢一集咧就講咗呢個揀男人，同埋啱啱琴日香港先生啊嘛， 我冇睇喎， 冇睇啊， 我今日上網睇翻， 係咪啊？我冇睇啊，點啊？ 咁啊，香港先生咪又係喺度揀男人嘅， 係 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呢個 嗰種唔係揀咯，嗰種係笑。 都揀嘅，都揀嘅。 咁我覺得即係呢個禮拜 揀嚟笑。 呢個禮拜即係要講呢個 topic 咧。咁其實揀男人好多時以前咧都會我諗好多人都會俾人問過啦，即係話你嘅擇偶條件係乜嘢啊？即係好多女仔都會俾人問過。但我以前咧成日覺得咧呢條問題咧係好多餘嘅。 嗯。 因為咧每一個人嘅擇偶條件都係一樣嘅。 嗯、 我覺得每一個人嘅擇偶條件咧、即係佢話啊，我梗係要一個好健康啊，好陽光啊，即係有上進心啊，或者係即係其實人人嘅擇偶條件都係一樣嘅、因為你唔會話我想要一個好陰暗啊，或者係即係喺屋企淨係打機嘅宅男，即係唔會咁、所以其實 人，我成日觉得人系唔知道自己嘅择偶条件，或者系女仔好多时候其实佢都唔知道自己嘅择偶条件系啲乜嘢。 咪考虑连续性嘅问题咧？ 连续性嘅问题都 好少考虑到嘅。 系咯。 嗯。 即系，但系呢个医师提咗我之后，都可能要 要纳入啊，要纳入考虑。 要纳佢系咪即系做完之后就自己倒头大水？ 哦，咁呢啲真系要做过先知道。 系啊，所以咪要 test drive 呢个，我哋都之前讲过，一定系赞成噶嘛。 赞成，赞成。咁但系你择偶，不过嗰、那个你讲先啦，你讲先呢、這个深入咗啲。 系啦，咁跟住我就即系嗰时我成日都系谂咧，即系其实我系冇一个择偶条件嘅。咁我亦都觉得好理所当然系，因为唔需要有嘅，因为其实真正爱情发生嘅时候咧，其实同你嘅择偶条件系冇关系嘅。即系爱情发生嘅时候咧，无论你之前谂住嗰个人希望佢系有楼有车啊，或者系点样咧，到真系你中意咗一个人嘅时候咧，就算佢唔系你讲嗰啲择偶条件咧，其实你都会系中意佢。咁所以我就觉得使乜即系择偶条件系好多余嘅一样嘢咯。咁但系我而家又即系大过咗啲之后咧，我又觉得其实都唔系，即系其实我都会觉得有一啲嘢我会希望，如果我观察到嗰个人系拥有嘅，我会即系我会留意多佢多好多啦，同埋我会俾即系俾多一个机会或者制造一啲机会，希望可以认识得佢更加深啦。 嗯， 呢、这个礼拜咧，咁咪睇天下为公啊，睇你哋嗰啲社会运动啦。 系。 咁啊，即系Facebook 啊，各样嘢咧都好好多呢啲咁嘅新闻啊，新闻我成日都睇住83台咧。 83台 有直播嘛？新闻互动台。 哦，系。 系啊，咁啊，咁跟住。 听讲话粗口嗰啲直播晒出街噶。 咦，系咩？ 系咪啊？ 佢有个格仔系直播咯、哦，要揿嗰、那个要揿嗰个黄色掣咯。但系我个remote 系坏咗。 即系你睇画面。 系啦，我就睇咗画面。系啦，咁我就，但系咧有一个好即系 Facebook 度都有好多人截录出嚟咧，就系话即系访问嗰啲司机啊。即系话咧，你即系会唔会觉得嗰啲示威人士阻住你啊？点啊？咁样嘅，咁啊有个的士司机咪好型嘅， 系， 跟住佢咪话 呢个 系公义嚟嘅， 有 咩 所 谓咧？咁我突然间觉得呢、這个就系择偶条件，即系择偶条件就系、 是，即系你讲个的士司机， 系啊，我都好型、啊， 即系咩正义感啊？ 但系嗰种有冇 guts 啊？即系有冇分辨，即系分辨。是非同埋嘅能力，同埋有冇一个胆识去承认一啲嘢咯？咁、我就觉得点解，即系点解有好多人好多朋友同我讲咧，佢话我觉得我嘅择偶条件太低啊、即系我冇即系冇乜嘢人都好似得咁样。咁跟住，但系我话其实唔系咯，因为我只系因为我冇去谂定，即系限定我觉得乜嘢人先至系适合我，或者咩人就唔适合我。我都系到发生嘅时候，我先至走去临场反应咁样啦。咁但系到如果而家有人再问我，佢话你觉得点样先至系一个，即系你想搵一个点样乜嘢嘅男朋友咧？咁我就会话我希望佢系一个有 guts 嘅人咯。咁都系我嗰次有同我好朋友讲过呢样嘢啦。咁我话我得一个条件啫，我希望佢系一个有 guts 嘅人。跟住我个好朋友就话：咁你又太高啦呢、這个条件。 点解咧？点解咧？ 即刻就咁讲。 点解咧？即系要一个男人有 guts 系好难。 系啦。 嗯。 系啦。 你 define guts 系乜嘢？ 即系嗰种 点为之 guts 咧？ 即系佢对事情有一种想法，嗰种想法系佢有一种宗旨咯。唔系举起嗰只啦，都仲要有嘅举起嗰只、 啊。举起嗰只我有。 系啊，举起嗰只皇上有啦。咁即系佢要对事情有一种，即系有一种立场啊。即系唔好话啊边个同佢讲话系，都有道理、啊。跟住阿边同佢讲话，咦你咁讲又啱、啊。阿师同佢讲话啊，其实佢咁样讲都系咩嘅咁样。我觉得其实有我哋即系我哋嗰个社会环境咧，培养咗好多呢啲咁样嘅。男人出嚟， 唔似男人嘅男人啦。简单嚟讲就系， 我唔可以话佢 冇谂法， 系啦，冇谂法啊， 冇随波逐流， 即系佢一种冇一种谂法。咁呢种男人有乜嘢唔好咧？咁、呢种男人有咩唔好？就系当佢有事情嘅时候咧，佢就系好容易犹豫不决咯。 系 啦，咁而犹豫不决咧，就系我对香港嘅男人嘅最大嘅印象嚟嘅。 系， 即系咧，即系。咁猶豫不決究竟係咪即係咪凡男人都係猶豫不決，係咪世界性咧？我唔知啦，即係我冇識過世界各地嘅男人咯。咁、但係喺我自己嘅經歷啊，或者喺我即係認識過咁多人裏面咧，唔知點解 每一个人都是犹豫不决的。咁我出我以至到我曾经有想过咧，其实系犹豫不决就是男人的 DNA 咯。 嗯。 咁我唔知佢係咪一種世界性嘅，但係我諗咧，其實如果有一個，即係如果佢個性格裏面咧係有一對事情係有一種睇法，而佢可以用佢嘅用盡佢嘅方法去堅持佢嗰個睇法咧，即係呢個男人就係一個揀得過嘅男人咯。 嗯，咁但係你講先，你講先，關於揀男人。 我意思係你又好難憑。个的士司机一句， 咁我呢个系一个即系 咁你就 definition 啫，definition 啫， 唔系佢即系个的士司机 inspire 咗佢啫，佢而家唔系话拣个的士司机， 的士司机都唔会要， 因为我唔会咗， 咁个的士司机咁系咪叫好有吉士咧？咁样咁嗯。都好难讲， 唔系呢件事嘅表态上面佢系有吉事， 系啊，即系有种睇法咯，即系如果 但你唔系单排一件事噶嘛，你而家我哋事实上我哋唔认识佢啦， 系啦系啦系啦吓，咁但系即系对事情有一种睇法咧，好似系好难嘅，咁啊调翻转嚟讲，如果咪好多有啲听众啊喺我哋啲留言区啊或者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都话可唔可以讲下宅男点样可以沟女啊， 嗯， 即系呢个问题咧，咁每一次我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我都話宅男點樣溝女，咁唔好做宅男咪得咯。 係喎，講完 喎。但係我就會轉念一想啦，即係話其實宅男點樣去溝女，其實宅男點解溝唔到女，唔係單止係因為佢哋只成日匿喺嗰企嘛。 嗯。 其實係佢即其實係佢哋冇咗一種性格，即係冇咗一種，即係佢哋嗰個生活嗰個環境咧，令到佢哋冇咗一種。即吸引力，點解冇咗種吸引力呢？可能就係因為佢哋嗰個環境裏面令到佢哋唔能夠即係 develop 一種 character。咁其實如果你想令到自己係有一種即係吸引力呢，你要對事情有一種價值觀同埋有一種睇法呢，這個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囉。即係好似我有去學校講 talk。 係。 咁呢好多時啲人話點樣可以做作家啊，點樣可以寫文章啊，點樣可以寫故仔啊。咁我覺得其實就是由你要發展一個價值觀開始，我經常都是跟學生這樣說，即是說呢，不是說練你那些筆啲文字怎樣華麗，或者是練你怎樣撚字，其實就是你能不能夠對發展一種對事情的睇法咯。咁好多時我覺得點解香港會咁悶啊，或者點解好似每個人都係一樣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就係缺乏咗一種對事情嘅睇法，即係一種佢對自己對事情嗰個睇法咯。咁我覺得如果一個男人咧，佢可以對一個事情有一種佢真係好 believe 嘅睇法咧，其實呢個人個魅力就大好多噶啦。 呢、這個好難嘅，呢、這個真係好難。即係呢、這個， 我明白點解你個朋友講話呢個真係太高了。 呢、這個好高要求，因為呢個亦都係好多。点讲啊？即系突然间跳去社会运动嘅话题嘅啫。即系香港社会运动面对最大嘅问题，咪就系因为香港有太多嗰个所谓嘅犬儒大多数，其实系对好多嘢系冇谂法噶嘛。 嗯。 对于好多嘢冇谂法，系去到一个麻木嘅地步啊嘛。即系其实再去跳翻远啲讲嘅，一个所谓社会现象，其实就系欠缺所谓嘅独立思维啊嘛。 是啊， 咁但係其實獨立思維好難培育嘅，即係呢個係由香港教育制度嗰度開始講起嘅呢件事。 係。 咁但係 唔係淨係感情嘅問題。 但係呢，去返另一個話題就係、是、首先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對任何事情有自己嘅睇法，有自己一套價值觀，呢、這個尤其難啦。但係社會上都有嘅。咁近日我覺得即係近年嘅社會都趨勢係發展緊係因為個社會上越嚟越多關於價值觀嘅爭拗，又因為多咗價值觀嘅爭拗，令到大家容易去留意咗，或者忽然之間發現咗，哦，原來我需要有價值觀，因為曾經有一代嘅人係 其實幾得人驚， 係唔覺得自己需要有價值觀㗎嘛，好多人。 即係其實最得人驚就係原來學阿黃晨話啫，即係有一代或者係有一個時期啊， 整整一代啊， 佢哋係唔為意原來即係冇價值，即係唔為自己係冇價值觀，或者係唔為意價值觀呢樣嘢個重要性。 唔係，其實嗰、那個佢哋唔係冇價值觀啊，而係俾嗰教育到一個好單一嘅價值觀啊。 咪即係聽人哋講嗰個價值觀咯，即係跟人哋個價值觀咯。咁你香港其實尤其是即係講香港嗰個狀況，香港其實係一個唔係一個好。 好有核心信仰嘅城市嚟㗎嘛。正等於就係點解早幾年會開始成日喺度強調香港核心價值啫。一個有核心價值嘅地方呢係唔會成日講核心價值㗎。 因為香港精神啦。 係啊，即係因為呢個地方冇核心價值，所以成日啲人先攞核心價值出嚟講㗎嘛。即係你唔會有 American Dreams 呢啲咁嘅嘢喺香港㗎嘛。咁但係我覺得近年或者會多咗。咁但係呢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佢一個人對好多嘢有睇法有價值觀。但是那個可能是一些很 stubborn 的 belief 來的嘛。又或者很容易你知男人很容易就是他很容易對某一樣東西有看法但那樣東西可能很 Q 無謂的嘛。又或者是會發展成為一種很頑固牢不可破的偏見的嘛。即是譬如你剛才說的一樣東西就是譬如宅男這樣我不覺得宅男是沒有價值觀的。只不過宅男那種價值觀或者他對某一些事物的看法是你唔會接受或者你冇興趣㗎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呀、即係譬如佢哋對初音一定好有睇法㗎。係 其實呢我 即係初音係一個虛擬歌手。 其實 你明唔明呀即係佢好有睇法嗰樣嘢你冇興趣㗎嘛。佢、 哦、 可能對於而家嗰個佢可能對於高通脹呀、或者對於香港嘅樓宇問題未必有睇法又或者對於衣著品味啊，即係譬如消閒啲㗎啦，究竟點樣嘅生活態度係一個為之優質，佢未必有呢方面嘅睇法。喂，咁但係對於不知火舞嘅 figure 個胸究竟要幾大先至為之不知火舞，佢好有睇法㗎喎。 係啊，同埋咧，佢哋咧，即係又唔好覺得譬如宅話。宅男咁樣佢哋個性格一定可能唔同人講嘢或者點佢哋唔係㗎我即係佢哋係會坐埋 大部分宅男係好固執㗎係 呀佢哋呢坐埋一齊啦即係只要佢哋志同道合嘅話呢佢哋就可以滔滔不絕咁樣去講佢哋關心嘅題目㗎其實佢哋唔係真係唔識同人溝通 但係當然佢哋用電腦編碼溝通你聽唔明㗎啦 唔係我都見過嗰啲即係坐出嚟即係傾嘢會突然間就傾咗啲電腦嘢啊 ，game 嘢啊，而你不明白。 咁宅男其實係咪真係好想要一條女啊？如果佢哋其實個 咁我有， 佢哋有咁多， 我相信係嘅，我相信係嘅。 即係如果佢對於佢哋咁有， 起碼問你嘅網友係啦，問你點樣即係宅男點解要溝女？ 我又好想溝女。 點解要溝女咁樣？咁但係宅男有好多種噶嘛。即係究竟佢可能佢自稱佢係宅男，但係佢未必真係好宅噶嘛。佢可能只不過係一般小朋友啊，即係我小朋友意思我係 只不過係嗰、那個即係社交圈子比較細啊。 係啊，社交圈子比較細、啊。 即係比較 active 嘅地方，只係可能係網上面佢哋即係容易啲同人哋接觸到啊。 唔係因為。宅男呢個 term 即係而家太廣泛 是 即係最初講宅男即係御宅族呢 ,otaku 呢其實如果 otaku 你唔係其實 otaku 原本係專指一啲喺 玩 喺動漫世界入面 玩色㗎 玩色㗎 佢哋係要好佢哋係要沉迷動漫世界去到一個 expert 嘅階段先至能夠有資格稱之為 otaku 㗎即係如果佢哋唔係咁專長於嗰個範疇嘅嘢呢你純粹只不過是自閉㗎嘛你唔明白係呀所以不過 隱蔽青年唔係宅男 係呀不過而家宅男嗰個 terms 嘅用法個涵義就闊咗咁解啦。 即係當黃義興都話佢自己係宅男嘅時候就真係好難即係好難去界定佢先。 佢嗰個係宅死嘅宅啫。 又有黃義興喺呢個節目嗰陣 我都為免 dead air 都特登食咗個爛夾我都知道你哋會 dead air 唔係我停一停 停一停諗一諗 我已經呢個點樣講落去呢 好冷靜落嚟 好冷靜落嚟咁我哋不如下一次就講講一講一啲偏方嘅即 係咁快完㗎喇呢次 嘩30分鐘喎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我哋講一講一啲偏方嘅即係點樣去了解個男仔好冇 好 返返嚟戀愛史之後第二節 剛才講緊嗰個價值觀嘅問題你哋 off mic 嘅時候喺度 好多討論 爭拗緊究竟有吉屎係咪一個擇偶條件呢 我因為未識佢有吉屎嘅男人 咁就係死我 真係冇辦法 有陣悲涼嘅味道點會啊 嗰個重點仲係呢我個 list 都唔短㗎嘛 唔會呀 喺唔短 咪但係有吉屎 係有吉屎嘅男人 有吉即係你有價值觀又要去堅持自己嘅價值觀貫徹而行呢 又真係好難嘅。 唔係，我識過一個有吉子嘅男仔、 啊， 即係我嗰個子弟戀嗰個咧。咁、 啊、 咧，佢好有吉子嘅，佢咧、譬如佢每一個月賺一萬一千蚊，定唔知一萬三千蚊咧，跟住佢就將所有嘅錢攞曬去炒期權，都幾有吉子。 咁 炒到一身大咁， 咁叫有吉事啊！嗯， 你又忽然间扭曲嘅有吉事嘅定义，有吉事用难倒啊，有吉事用难倒，真系差好远。 即系我嗰时就哇， 唔系我觉得吉事只系一种即系只系一种发挥呢个雄性魅力嘅一个手法，但系嗰个 手段嚟嘅， 唔系所以都话要，所以我都话要审题咯，你要 d e 嗰个有吉事系乜嘢？有吉事唔系净系声大夹恶。或者堅持幾件，唔單止係咁樣嘛。嗰、那個如果你純粹好堅持幾件嘅話，嗰、那個純粹係 stubborn 啫嘛。 都可以係咁。 又或者你對每一樣嘢都有睇法嘅，有好多人都對每一樣有睇法㗎。有啲契弟都係咁樣㗎，你講乜撚嘢佢都話唔啱嘅。即係有啲人，喂，有啲男人有口頭禪一定係咁樣。 唔係咁 嘅，唔係咁嘅，唔係咁嘅。你聽我講，你聽我講，唔係咁嘅，唔係咁嘅。乜撚嘢都要聽你講，係咪先？嗱，即係佢又或者有啲人講任何一句説話最。佢一定會加句說話喺前面啦。嗱，我話俾你聽啊，最重要嘅咧就係乜嘢？你講嘅嘢就係最重要嘅。即係呢啲唔代表佢有吉事或者有價值觀㗎嘛。呢啲人係純粹係凡交嚟㗎嘛。 凡交 即係凡交 好凡嘅交。 好凡嘅交。 又凡又戇交。即係咁樣你無上高登。 咁凡交係囉。但係我明白點解阿羅韻講嗰個吉事。即係我頭先嗰個形容就係、是、即係吉事是發揮雄性魅力的其中一種手段，但是其實我想即我想對於女仔來說，那個真正對於你是好的男性那種吉事應該是責任感咯，即如果你問我的話，應該是就是他們願意去承擔責任 的責任感咯。那 我會覺得這一種才 是真的有用或者是值得參考 的擇偶條件咯。 那就更難，這些真的要日久見人心、 啊、 不過這裡呢我停一停，但是給一些建議給男性的聽眾、 嗯、 就是呢其實呢大家都明白的了，即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你要顯示你自己的魅力或者顯示自己吸引力的時候呢、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明白是要發表意見是一個顯示魅力的手段、 嗯 顯示自己對很多人的有看法是一個顯示魅力的手段，又或者用秀慧的講法就是顯示那個什麼話，你說 雄性魅力， 雄性魅力或者雄激素的展示、 嗯、 但是呢你不要通過很多人不懂得去展現自己對一些東西有看法呢，就會通過否定别人的手段咯， 嗯， 即系你唔好以为你不断咁喺度同人讲话，喂，唔系你咁样讲唔啱嘅，或者，我觉得唔系咁啦，讲乜撚嘢你都话，哎，我觉得唔系咁啦，咁样，咁就变咗，咁嗰个其实唔系展示你有睇法咯， 嗯， 只不过系展示你乜撚都唔啱啫嘛， 嗯， 即系咩都唔啱你胃口啫嘛，咁、嗯、样，其实我之前反思过咧，系、嗯、唔应该喺呢个节目讲粗口嘅，但我都唔记得咗我自己嘅反思。其實這個節目真的不應該講粗口，即是為了吸納多些 女性觀眾 聽眾，是的，其實 是 不應該講，不過即是由下集開始， 但是我有很多、女的即係聽眾啦，或者係女性嘅朋友聽都話好過癮噶嘛，係啊，所以都唔緊要啦， 一啲狀況啦咁樣。咁 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咧，即係話冇乜嘢都反嗰個咧， 嗯， 即係 唔係因為有多人根本佢自己本身冇價值觀啊，又或者佢對一啲嘢冇睇法，佢嘅睇法係要奠基於即係有兩種人，有一種咧就係咧要人哋講咗佢先有睇法。 系啊，咁就唯有盲从附和， 又或者另一种咧，系啦，又或者另一种咧，就系为咗要显示自己嘅价值观，就等人哋讲完之后就反佢。 系啦， 咁其实两种都系一种冇睇法嘅表现咯。 系啦，咁即系我都即系有一啲时候咧，咁譬如我有即系对我有好感嘅男仔，佢嚟同我讲话或者佢系想引我嘅注意啊，或者系即系建立一种即系沟通咁样啦。咁但系咧，好多时都系因为头先皇上讲嗰个原因咯，即系想再沟通都沟通唔到啊。 嗯， 即系话咧譬如话你同佢讲一啲嘢，跟住佢为咗显好快速咁样显示佢自己系有一种。即係對你嘅所有嘅嘢都了如指掌，同埋有一種睇法嘅，佢就會即刻話唔係咁嘅，其實你咁咪得囉。嗱，我舉一個例嘅就係話，譬如話我之前都 嗰時有講過嘅話，有一個男仔佢對我有興趣啦，咁但係我哋嘅第一次嘅約會咧，最拉尾係 ending 係一個好差嘅 situation， 就係我抌低咗佢喺停車場嗰個啦。咁咧舉一個例好簡單嘅啫，佢有一次打電話約我，咁跟住我就唔舒服。我就喉嚨痛，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咁我使唔使嚟睇你啊？或者咁，我話唔使啦，我唔係太嚴重啫，我會自己去飲啲清熱好咁啊得噶啦。點知佢連清熱好都反喎，跟住話清熱好都啱嘅咩？你唔好信啲廣告啊，清熱好係唔得噶，嗱啦，跟住講咗好耐，講咗好耐話你點能夠信嗰啲廣告啊？清熱好咩？我都飲杯清熱好啫，唔得咪就唔得咯。咁跟住，因為佢咁樣講咧，就係講到我係冇曬心機咁樣咯，即係你覺得我固然係身體唔舒服，所以唔想即係唔係好精神，唔去街啦咁樣。咁跟住佢好關心我話點樣啊？唔係，我就話唔使啦，我會識得照顧我自己，我唔係我去飲杯茶。咁佢連清熱號都好似鬧我咁樣話。你點可以咁？即係你都可以信埋呢個無聊嘅，即係佢好似話即係你唔好咁師奶定唔知咁。即係個語氣似係咁樣囉、即係信埋嗰啲即係咁無知呀，信埋電視廣告呀，或者乜乜乜咁樣囉。咁我當下就即係覺得其實雖然佢係想表達好關心我囉、但係嗰一個咁樣嘅表達方法呢係令到我覺得好囉，我想收線，即係我唔想連清熱號都同佢拗囉。好啦，咁即係類同於咁嘅嘢，就算我好想發掘佢其他嘅好處呢，都係因為呢一啲咁樣嘅障礙呢，係令到呢、這個即係就將呢個機會殲滅咗。 但有時呢又要講，其實有好多人有呢個習慣，但呢個習慣呢係其實係純粹一個壞習慣嚟嘅。即係嗰個未必係佢可能講完佢都會覺得 自己 係啊，佢可能講完都未必會衷心 believe 自己講嘅嘢，但係會有一瞬間忍唔住就係嗰句就會衝口而出，唔係嘅咁樣就會好容易衝口而出，所以其實都要注意咯，即係講俾啲男性嘅聽眾聽，就係、是、即係要注意要戒掉呢啲咁嘅壞習慣，如果唔係會對你嗰、那個。即交際好有影響。 係，即其實你我唔知道，好可能改變一個習慣或者係改變人一個恆常嘅即性格係好艱難嘅事，但係其實就係好簡單，就係譬如你聽到一個即對一個你好關心或者想進一步認識嘅人啦，你聽到佢講任何嘢呢，你先停一停先，你理解佢講嘅嘢先。即係你先理解咗同埋先同意咗先，你或者個心唔係同意嘅，或者你覺得佢好蠢啊，或者你因為緊張佢覺得佢做得唔夠好啊，或者點都好啦，你都先停一停，你先係即係體諒咗佢先啦，體諒咗佢先，跟住先至慢慢去表達你嘅意見囉。 其實呢樣嘢真係要訓練㗎喎，即係訓練嗰、那個意思咧係，其實普遍大部分人都係好難一開始喺嗰個關係建立上面咧係為對方出發噶嘛，即係呢個係真係好難噶喎，你即係大部分人都係無論係做好事做壞事都好咧，永遠都係從自己嗰個角度出發啊嘛，我哋成日講咯，即係人。即係我哋講搞笑咁樣，我哋講搞笑要由對方嗰個接納，即係或者對方嗰個感受開始。其實我哋一路講搞笑講幽默感啊，呢啲都係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重點囉，同埋但係亦都係最難囉，同埋係要 了解分享之道啊。 係要訓練㗎囉呢樣嘢係。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重聽我。咦唔係喎，重聽笑死朕嘅把遮大人嗰集呢，我嘅經典嘅例子就係呢，即係嗰個男人同我講話靈魂要食三粒米啊，我個心係想幾咁想笑 Q 佢或者係點都好啦， 唔係喎，但呢個係只不過係好笑咋喎，我 咁我係啊，佢講緊佢自己嘅包容性嘅最大， 我都好，即係我都好想窒一窒佢㗎，因為窒佢好夾，即係窒佢好過癮㗎嘛，佢食靈魂食三粒米，但係嗰一刻我都知道，因為呢樣嘢係佢咁 belief 嘅，咁我都會覺得我咪當睇 Discovery Channel 咯，所以其實， 所以諗翻轉頭，我哋頭先都唔啱嘅，即係頭先我哋不斷咁樣喺度，我講頭先唔係節目嘅頭先啊，係我哋做呢個節目之前嘅另一個節目，我哋都應該包容阿星矢醫生嗰個咁樣嘅碎片寫作定係咩話，定係亂作文學啊？ 咩碎片寫作？ 係我哋 Fragment Writing， 、啊、Fragment Writing， 我哋都唔應該咁樣否定佢嘅，係 唔係咁？但係你 引導錯其他聽眾就唔得嘛，太亂用 曬啦。一去到呢啲位咧， 即係你意思大是大非啊？ 係啊， 即係我都有睇法嘅嘛，你咪係即係呢啲，即係唔可以亂咁用噶嘛，係咪啊？即係 大家聽眾聽唔明白就聽翻今集嘅笑死朕，如果唔係你冇辦法理解我哋講乜嘢。好，繼續。 咁頭先即係講咗呢個價值觀啦。哎呀，頭先即係第一節休息嘅時候，我話呢一節講一講一啲偏方嘅。 是有什麼偏方呢？因為建立價值觀這些題目太大了。 是很大，那我們要講一些捷徑的方法的。 是。 捷徑的。是的，捷徑的。嗱，因為其實我申報了我的利益先，我看人其實是很差的。即是我即是不相處一段時間，其實我都不會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因為基於我看人呢很差的關係呢，而每一次即係我撞板嗰個次數有好多咁樣啦，咁所以我就開始研究一啲咧偏方嘅睇人方法啦，即係希望自己唔好成日都撞板啊各樣嘢咁樣啦。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一個，我而家咧每識到一個人咧，或者係無論佢係同事啊、老闆啊，或者係即係對我有興趣嘅人啊，或者我對佢有興趣嘅人咧，我都會咧首先用一個即係好禮貌嘅方法咧，攞到佢個生日日期先，即係幾月幾日就得㗎。咁點解咧？因為我就查嗰個生日密碼。 真係好偏方。 我講俾你聽，我 呢啲係神秘之嘢。 我講俾你聽，好 Q 準㗎。 咁就係唔係你講下你講下。 只要你喺 Google 嗰度呢打生日密碼四個字啊，咁佢就會彈到好多，因為好多人 copy 過 copy 曬落自己啲網站咁樣啦。咁你打咁跟住你呢個生日密碼呢就係即係譬如話我3月9號生日咁樣啦。咁跟住你就揀返3月9號，咁佢就會彈咗一大版出嚟話呢3月9號出世嘅人呢佢係一個咩性格嘅人嚟嘅。咁基於佢寫3月9號呢寫得非常之準確啦，同埋呢我 cross-check 咗呢佢寫我媽呢即係準到好似對住我媽嚟寫咁。咁同埋呢我 cross-check 過好多人都真係好準嘅。咁所以呢我呢就開始呢迷信呢個生日密碼啦。即係話如果我想好快咁樣去認識嗰個男人呢，咁 呢個真係好偏方。 真係好準㗎。 咁你真係要開個節目講占星先得㗎喇。 咁我其他星學即係星座啲我就唔識啦。咁但係我都用呢個方法㗎。即係用呢個方法去初步認識嘅。咁呢我 你繼續講。 咁譬如話即係但係當然啦，佢唔會話即係一年365日呢佢都唔會話有邊一日佢會寫嗰人係大奸大惡啊，或者佢係鹹濕啊，或者係專唔會㗎嘛。咁所以呢你玩得呢個生日密碼多呢，你就會呢發現呢你要有技巧咁樣去睇佢囉。即係譬如我最近識咗一個人啦，咁我睇過佢嘅生日密碼，咁佢就話佢係一個講故事好叻嘅人。咁係好似好正面咁樣嘅，即係講故事好叻啊，話佢講故事嘅時候好有魅力啊，好容易令人信服啊。佢係即係就算佢其貌不揚呢，都因為佢講故事嘅能力呢而變得好有魅力咁樣啦。咁你初初睇都會覺得咁都冇乜嘢啊，好似同埋同佢嘅真人對照都幾次喎，佢都係一個講嘢好叻嘅人啊，諸如咁樣。但我認識咗佢一段日子之後，發覺咧，原來講故事好叻嘅人就係等於咩咧？ 講大話好叻， 冇錯，佢就係個大話精。咁但係咧，即係但係呢個都係對照翻，都係幾準下咯。咁所以有時咧，佢即係喺我哋呢啲咁無助嘅時候咧，我都會用下即係呢一啲方法啦，同埋我都會睇下咧。即係男人個面相啊，我都會做呢啲嘢㗎。 死啦！係 啊， 你內小天男會教人哋。 咁就麥玲玲啊，而家變咗。 你沉迷星座嘅生日密碼。 有啲有啲咧，真係會係有佢個準程度。有時咧，即係你當你唔知道點樣去，即係點樣去 make 一個 decision， 或者你唔知點樣去理解個人嘅時候咧，你由呢啲偏方咧嗰度咧，你會冷靜一下㗎嘛，你會褪後啲去睇下，即係個人係點啊？譬如話咧，有啲人講眉毛好淡嘅男人咧，佢係好 hesitation 嘅，即係佢係好內弱同埋好猶豫不決。咁我覺得呢個好真嘅。即喺我認識嘅好多男人裏面都係咁樣咯。 開始變咗迷信小天后。 咁咧，咁咧就。當有啲情況你會覺得明明佢都好似唔係咁差啦，或者其他人，但係其他人同你講話其實佢唔係咁喎，你有冇咁樣？有時呢用呢啲咁嘅偏方呢，雖然即係好似好迷信咁，但係呢係可以令到我啦，或者令到大家呢都會褪後一步，你會冷靜啲同埋幽默啲去睇一個。 幽默啲。 係真係好幽默啲去睇一個即係睇一個你睇唔明嘅現象囉。 我要講一個完全相反嘅意見咁樣。 好㗎好啦。 我講一個完全相反嘅意見就係從我個人經歷嘅出發。 好。 我想講呢即係呢你 知咩？你个咪有事？ 系啊，我咪有啲事。你 得有啦有啦。 你要同我争取时间先。 好好好。 你讲几句嘢先得，我教支咪。 好啦，咁即系好似我咁样即系咁有 guts 人啦，就完全唔似咧系睇呢个生日密码同埋睇呢个面相啦。但系我唔单止睇生日密码，同埋睇面相，而家直头咧会玩 iPhone 里边嘅塔罗牌噶。 诶、哎，你呢个啱啱就系讲到我想讲嗰个话题。 嗯。 就系咧呢个冇错，我就系想讲塔罗牌嘅话题。 好。 就系咧当然。单身嘅人士咧，系一定，尤其是单身嘅女性啊，系会特别对一啲所谓嘅灵神点讲咧？ 命理。 命理嘢啦， 系 会比较特别相信，尤其是西洋命理嘢啦，因为型啲啊嘛，系咪？ 嗯，都系嘅，但系我都会玩埋 iPhone 嗰个圣杯噶，摘圣杯。 即系但系无论如何塔罗啊，即系嗰啲灵数学啊，或者系嗰啲咁样嘅老恩符文啊，嗰啲都系会比呢个咁样嘅嗰啲雀仔抽个字出嚟嗰啲系会比较吸引啲啦。 仲有雀仔抽个字出嚟。 系啊，无论如何都系咁样咧。我想讲咧，我当然大家如果有听其他节目嘅话咧，有听我的其他节目，有听笑死朕啊，或者有听神秘之夜咧，即系大家有留意我上神秘之夜，次次都系讲财经噶嘛。 我每一次最近都有听啊。 我每一次上神秘之夜都系讲财经，我从来都唔会讲嗰啲咩神秘学嗰啲。 系啊系啊。 咁但系其实小弟对神秘学系好有研究。 Oh. 我对神秘学系相当之有研究，喺从一个文学嘅角度去研究。 系。 咁所以我系识解塔罗牌的。我是懂解塔罗牌的故事的、 嗯、 我是懂解塔罗牌，我懂摆那些牌阵那些这样。咁但呢，但是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我从来都不信这些东西、嗯、这样。你听我节目都应该推测到我不信这些东西。 嗯、 但是因为以前呢我搞 party 呢、 嗯、 搞个聚会那些即是那些single party 呢，其实呢难免会有闷场的嘛。咁呢我有一个杀手锏呢，就是呢我会帮人哋我是会做塔罗斯帮人哋睇牌的。咁我一个窍门就系咩咧？你知唔知塔罗牌咧？佢分四个，即系四种类别嘅牌嘅、嗯。除咗大牌之外咧，即系大牌就系嗰啲咩世界啊、力量啊、公平啊嗰啲大牌之外咧、嗯，其他细牌咧其实系分四种牌嘅。咁四种牌就分呢个咁样嘅权杖啊、圣杯啊、宝剑啊嗰啲咁样。 嗯 咁样咧，而圣杯咧，全部你知圣杯牌系点样嘅？即系你印象中有嗰啲圣杯牌，就 系、是、 有几多只杯咁样系。咁其实就好似 pair 牌咁样嘅，即系就由一至到十三咁样，即系一至十咁样，即系 king in 咁样啦。咁佢即系 king in 佢就会变咗做圣杯嘅帝王啊，圣杯嘅皇后啊，圣杯嘅骑士啊咁样，就会变咗呢啲咁样啦。咁、 嗯、 我有一个玩法咧，就系、是、咧，我会抽晒。个个同我玩过塔罗牌嘅人都话我解塔罗牌超准，睇塔罗牌超准。你知唔知点解？因为我有一个技法去睇塔罗牌，我会将成副塔罗牌入面只有圣杯嘅牌抽出嚟，而圣杯咧全部都系关于人际关系嘅、 嗯， 即系佢每一只牌背后嘅故事都系关于人际关系。仲、 嗯、 有一样嘢，十三只其实系十四只啦，但我会抽走一只变成十三只，同埋即系等于 pair 牌嗰个数目咁样。嗯十几隻圣杯牌入面咧，得一隻牌系唔好嘅啫。 我、哦、呢、這个我都有 observation 见到，系啊，其实都系好嘅，其实。 大部分嘅圣杯牌都系好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啲好法咧，就系、是、问题系。 你要迟啲先好啊，定系 系啦， 即系你要多啲忍耐力啊， 系啊，你欠缺咗女性嘅力量啊，定系你哦呢张牌系关于故乡啊，你可能要追忆翻你嘅童年啊，或者系初恋情啊呢啲咁样。总之咧，你讲呢啲嘢，其实咧，我只要攞张牌出嚟，跟个牌面讲，然之后咧再套多佢两句咧，佢就话系啊，好准啊。因为你抽到最衰嗰只牌，得一只圣杯八系唔好嘅啫嘛，系得嗰只圣杯八啲杯散晒嘅啫嘛，其他全部都系好牌嚟噶。基本上嗰啲牌系，即系譬如有啲牌，就算摁唔好嗰张，我都唔记得咗个咩 number 啦，即系有个北部浮住啲圣杯飘下飘下，即系话，哎，你睇唔到现实嘅应有嘅杯，就心存幻想。呢、這个世界边捻个唔系心存幻想嘅啫？跟住你一个人就系啊，好准啊，我系觉得第二度会有个好啲嘅咁样。呢、這个咪就系你恋爱嘅问题咯，咁样。所以话俾你听，所有关于恋爱嘅占卜都系呃够你。 我切身處地用一個騙徒的身份告訴你們，是 那是金錢師， 是全部都是阿勾來的，告訴你們。 不過這樣，不過這樣，我又要講一個就是客觀一點的，那其實我都不是不是不是，我其實都不信那些占卜的，因為我但我會buy一件事呢，就是譬如占星啊這一種，就是譬如星座他們講性格， 是，這個我都 是啦，即是講，譬如講講，我又不會覺得因為那個角度不同的，即是那個角度不是說，哎，我看了你什麼性格，我跟這個人夾不夾這樣，不是這樣。其實呢，即是哇死了，如果在這個時候又講我自己是一個佛教徒的訓練，會不會有什麼 問題？不 要緊啦，這集已經步向了神秘之夜了，講啦，沒所謂。 我想講呢，是因為 我連我呃人的經歷都講給大家聽， 你 有沒有說 得？金錢師嘛，你再一個更大的 片段。其實我覺得我應該介紹我另外一個朋友，他是一個神婆來的，是，但他亦都是，即總之他即都是很熟悉這件事。他幫人解塔解譬如星盤啊、命理這些的時候，即譬如對女性啊的即解答他們的感情問題。我好記得佢有個說法好啱嘅，佢話即譬如星座咧，好多時候即係去講一個人個性格嘅特點喺邊啊，佢個星盤會睇到佢喺邊一方面有問題，即係可能佢家庭嘅，即係可能家庭宮比較脆弱啊，或者事業某啲時候會遇到一啲問題啊，即係佢會睇到呢啲嘢，但係佢即係往往講出嚟嗰個方法咧，就係講。其實我哋嗰啲嘢呢，你就係要有一個接受嘅心理準備啦。同埋如果當我哋知道即係一個人嗰個弱點，或者你隔離嗰個 partner 嘅弱點係乜嘢嘅時候，你要其實你係要更加努力去遷就對方，或者你要有喺某一啲地方心理準備，甚至乎唔係講對方，講你自己都好，譬如講話你可能屋企有問題，即係好容易為咗屋企嘅情況情緒波動啊咁樣。咁你就要更加即係更加明白自己好多時候即係好多時候身邊我哋見到嘅問題，可能係我哋自己當遇到，即係我都知道原來我屋企呢排因為咁樣，所以我又會對其他人唔好啊，或者對其他人嘅反應即係過敏啊，即係嗰啲其實都係一個對自己即係對自己要求要小心啲啊，即係要注意即係關係注意嘅地方囉。嗱，我而家講到咁神秘之嘢，我想講嘅就係、是、即係這個都不是揀男人的方法來的。 但是星座譬如說呢，我雙魚座啦，我 節目越來越飄向一個奇怪的方向。 你給我說我雙魚座啦，你看雙魚座呢，當然說他就是跟巨蟹座最夾的，即是說他 99% 相配啦，而我沒有特登去揀巨蟹座的男朋友，但是我有6個男朋友都是巨蟹座。 不是有些人特別的互相吸引力嘛。 好啦，去到一個位置呢，就是我會即我假如我新識一個男仔，他告訴你他是巨蟹座，我自然我心是跳一跳的，因為我會覺得我不想再跟巨蟹座。 為什麼啊？為什麼啊？ 因為 99% 相配咯，但是往往都是剩下一個 1% 出事咯。是啊。 好啦，我要講啲金錢師嘅嘢。我要講啲金錢師嘅嘢。首先呢，首先 不如我哋轉去書展嘅廣告。 唔係，我要講啲金錢師嘅嘢。首先講下落運嗰個即係個巧合啦。 係。 嗰個所謂嘅即係呢個喺呢、這個係點講呢，即係呢個喺概率上面嚟講呢，即係稱之為生日之偏見。即係生日之偏見呢，係一個關於緣分嘅概率謬誤呢，就係呢，譬如有一班同學有我唔記得咗 Excel 嘅數字，但係生日的偏見係一個好著名嘅數學命題，就係、是、一班同學如果有30個人，有兩個人佢哋係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話，咁呢個巧合究竟喺呢個狀況入面，佢嗰個 percentage 嗰個機會率可以有幾大呢咁樣。咁感覺上呢件事嘅機會率好似好細咁樣，即係可能你會覺得低於兩成，又或者係低於或者唔係低於兩成，即係可能低於2%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嗰個機會率可能係其實係高達5-8%。即係有一啲嘢我哋好容易我哋覺得嗰樣嘢好巧合就好巧合，但其實你計返個機會率原來唔係好巧合嘅啫，原來即係其實嗰個出現嘅機會率係好高嘅，得12個星座啫嘛，屌啦星，你明唔明？ 係啊，其實得12個星座，你睇占星得12個宮啫嘛。 你計返你有幾多個男朋友喎？ 咁我譬如話 二十隻手指數得曬啦，二十隻我都十隻手指，手指腳指數得曬裏面啦，有六個都係同一個星座喎、 啊。唔係好高嘅啫，其實，即係不過你覺得嗰件事好觸目，你咪好高。咪同埋我要講多一樣嘢就係、是， 而且嗰啲都係好對我嘅即係生命裏面係有比較即係重要嘅人。 呢、這個反而係主因，因為佢哋重要，你反而將呢件事串連咗佢，然之後就歸納咗，你總會歸納咗一個即係你哋明唔明啊？當有幾個人好重要嘅時候，你一定會喺佢哋身上面揾到 共 同 點 嘅，係 啦，例如 佢哋係巨蟹座，或者佢哋都係，係啊，佢哋個個都戴眼鏡㗎，咁樣咁就唔通我對眼鏡係有不可自拔嘅迷戀，係一個眼鏡嘅宿命咁樣，跟住你睇相嘅時候，咁啱嗰個人就同你講。佢會唔會係 戴 眼鏡啊？咁啊，你點知啊？ 一 係 戴眼鏡，一係唔戴眼鏡。 我想講， 咁但係佢有十二個星座，即係巨蟹座係六十二分之一啫噃。 你覺得真係冇分別？ 同埋戴眼鏡同唔戴眼鏡嘅二分一係。 我咧好咦？我呢個 moment 應唔應該講呢、這個？ 是但啦，都朝向咗古怪嘅方向發展。 我想講咧， 揀男人本來就係一件好古怪嘅事情嚟噶嘛。 唔係，我記得咧， 積極積極， 阿蘇師傅咧，即係而家我哋喺度神秘之夜繼續。阿蘇師傅， 即係個蘇師傅。 係啦，咁唔係呢個都公開嘅，因為佢其實做過嗰啲即係節目啦，嗰啲玄學節目啦，咁有人問佢即係咩？咩屬乜嘢？咩屬牛屬虎嗰啲咁樣夾唔夾啊？咁嗰啲啊，我好鍾意佢有一個答法嘅， 係 佢真係好 practical 嘅。其實個人係佢就係講話，其實屬咩都好，你鍾意都要嫁㗎啦咁樣。 咁啊係，咁唔通 即係講到尾，其實即係我又。即係我其實頭先講咗 咁，下一個出現又係巨蟹座，唔得，巨蟹座 no 咁樣， 咪係咯，咪係咯，咁所以其實講到尾就係你中唔中意嗰個人，嗰個人中唔中意你啊嘛。 但我而家對倒車羅蟹係好有戒心嘅。咁你人生成日都倒車羅蟹，因為呢巨蟹座。 唔係我想繼續講解呢、這個塔羅的騙術嚇。係。咁樣咧，其實咧，首先咧。即係頭先講到嗰個要抽曬，嗱首先你要學識解牌先啦，即係你要對嗰個其實塔羅牌好易解嘅啫，即係塔羅牌你背故仔啫嘛，你熟知背後嘅故事咧，每一張牌都有故事噶嘛，咁樣即係咁你背曬嗰啲故仔之後咧，你用我個方法真係萬事萬靈，因為咧。即係點解啲人會覺得好準呢？因為其實嗰啲塔羅牌嗰啲圖像嘅資料呢，你返屋企上網 search 或者搵書睇都會搵得到㗎嘛。咁所以你唔好背錯啦，即係你唔好背錯，因為佢至於女仔呢，返屋企呢會 search 返，即係我而家教緊你溝女。咁但係呢，你無論係同佢因咩事而開始玩塔羅呢，佢係因乜嘢想開始問塔羅牌都好呢、你都唔好攞成副塔羅牌同佢玩、你就係學我嗰種方法， 抽一張， 唔係淨係抽曬嗰啲聖杯牌出嚟，聖杯牌係超好用嘅，即係我講貨呃人，即係貨欺騙啦，貨詐騙真係最好用，因為你同一個女仔玩塔羅牌嘅時候呢，然之後你叫佢即係塔羅牌離不開都幾個玩法嘅啫、即係你都係最簡單嗰種抽牌玩法，都係你洗完牌然之後當然你要整色整水啦，即係洗完牌之後咁樣，然之後嗰副牌又唔好俾人掂啊，有人掂到你， 要掉咗佢嘅， 又要再嚟過啦，嗰啲咁樣咧，跟住咧，然之後咧又要集中精神咧，咁樣，跟住然之後交副牌俾佢洗，嗱你而家咧又洗住牌，又諗住你嗰個問題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你中間要開，你唔好諗其他嘢喎，咁樣，因為佢中間一定會諗其他嘢噶嘛， 咁專心嗰啲人， 係啊，你只要同佢講，喂，你唔好諗其他嘢喎，咁樣，跟住佢就覺得，咦，你點知我諗緊其他嘢？你點會唔諗其他嘢嘅啫？人個腦係諗好多嘢噶嘛，因為咁樣，咁你中間要俾個下馬威佢啊，嗱你唔好諗其他嘢，集中喺嗰個問題上面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咦係喎，啊你真係好似感應到我思緒咁樣。咁然之後咧，整清整水抽牌嘅時候咧，你係等佢抽完牌之後咧，跟住咧，你係等佢抽完牌之後，你一見到張牌，你就先做咗反應，哦呢張咁樣，你都未知佢問題問咩喎，你又先做咗呢個反應先，哦呢張啊咁樣，跟住好似嗰張牌咧好有問題咁樣，跟住然之後你就問佢，你頭先問咗個咩問題啊？係咪同人際關係有關？我話俾你聽，個問題一定係同人際關係有關，因為無論佢問咩問題，嗰、那個問題。那個問題都 可以而且同人際關係有關嘅， 無 論事業啊、感情啊、錢啊， 所以你去到呢個 step 咧，基本上頭先我講嘅所有程序咧，你都肯定會掃咗個感覺，令到佢覺得 呢条友都几准喎咁样。咁、即係当然最后临每一脚你就要视乎佢嗰个问题同点样你点样将佢个问题扭落去你嗰、那个你嗰张牌度啦。咁呢个要通过 practice 啦。但基本上你做足我头先嗰啲咁嘅 step 呢基本上你要欺骗一个少女都十拿九稳㗎啦。即係、即係冇八成都有六七成㗎啦咁样。同埋当你即係当你帮人解完牌之后呢然之后呢你再加多一两句安抚嘅说话呢即係譬如话唔紧要嘅其实我都明白你嘅心情我知道你同而家嗰个唔系咁合拍你梗係会想搵个更加好啲佢未必明白你种諗法但係我明白囉咁样。咁嗰晚上床应该冇问题㗎啦我觉得。即係大致上係咁样。 你可以上去嗰个新节目嗰度呢偷听少女心嗰度呢同啲少女都试下。 唔得喎。 出嚟干预干预。 唔记得咗皇后喺度添。 冇啊但係佢冇同我玩过塔罗牌讲明先啊。 好梗係啦。 点玩啊你係佛教徒我都同你玩塔罗牌。 冇错你冇辦法同我玩塔罗牌。 好啦我哋呢呢、這个揀男人揀到去开塔罗嘅呢一集呢我哋呢一节停一停下一节返嚟呢不如我哋讲下书展新书同埋有封信解答好冇。 又话讲书展新书好嘅一阵返嚟。 我要讲嘛。戀愛小天后大過天點解要講返呢句 唔係我頭先聽返第一節嗰、那個我覺得我俾反應俾得唔夠但我啱啱都 miss 咗。喂講返嗰個揀男人嗰個。係 呀係呀頭先我哋咪後講咗啲即係真係。 即係除咗啲神怪即係一啲占卜嘢我就認為呃人啦。係。羅韻就認為係有一個準確性啦。 唔係都有個參考價值同埋可以令到你褪後一步囉。係呀即係唔使話當局者迷㗎嘛成日都。 唔係喎更迷 喎。我覺得你近越嚟越迷。 好我哋唔好講我哋呢一節唔講食啲嘢先。頭先我哋咪後呢講咗阿皇上講咗即係一個方法啦咁佢我都覺得好好好嘅啫佢話同佢打場麻雀就知道啦咁樣。 最傳統嘅方法啦。 咁我都覺得係㗎喎即係你即係打麻雀你就見到嗰個人個真性情啦譬如原來佢係好孤寒啦或者好緊張啦或者係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另外喺我喺美國做交換生嗰陣時候呢就美國人有一個即係有啲同學同我講呢就話佢哋呢會睇嗰個人揸車。因為揸車喺美國裏面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需要嘅一個即係活動好似食飯咁樣嘅。佢話呢你往往呢會有啲好出人意表嘅發現嘅。但係呢你平時唔會知道嗰個人係點樣只要佢一揸車一上高速公路一再落返去佢嘅所有表現呢你就會知道佢真係一個咩人。咁跟住呢我喺學校嗰陣時候呢就嗰度都有好多日本男仔嚟讀英文咁樣嗰時候我讀嗰間大學。咁佢哋嗰啲日本男仔呢全部生得好高大呀靚仔唔知點解全部都好高大呀靚仔呀好同埋佢哋好有錢所以好 gentleman 啊。咁有一次呢我就坐咦佢都講到 gentleman 好似同錢有關嘅應該就唔係嘅。即係佢哋既有錢又好似好 gentleman 咁樣啦。係啦咁呢就有一次呢我就坐一個日本男仔嘅車啦咁樣。咁佢平時好斯文文質彬彬咁樣嘅。咁點知嗰日一上車一踏車一上去高速公路佢就開始講粗口喎。我從來冇聽佢講粗口嘅。即係我唔係話講粗口有啲乜嘢唔好係佢反差好大呀。即係同埋你見到佢呢好暴躁啦。同埋一上咗嘅車度呢就要成日都cut先啊逢車過車啊。咁而坐到一段時間呢我都有啲驚驚地。即係覺得坐到即係有少少後悔上咗佢嘅車囉。咁所以我都跟住我就覺得個鬼妹朋友講嗰個好 valid 啊。即係你睇佢揸喺美國你睇佢揸車就知道佢係一個真嘅人係一個點樣嘅人囉。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都緊要嘅都要睇個男仔即係對屋企人係點樣囉。 呢個我覺得兩睇。 呢個我都有少少保留。 因為有好多好孝順嘅男人呢佢係連環殺手嚟嘅。如果你有睇過《Psycho》嗰套戲， 我唔知喎，但係總之我覺得呢個緊要囉。 同埋 你睇希治閣描述嘅兇手多數都係好孝順㗎嘛。 我唔知道，但係我覺得緊要囉，總之就係。 我就會覺得。 唔係我覺得緊要嘅唔係佢點樣對佢自己屋企人，係佢點樣對你屋企人。 都係啦，即係但係你第一步你好難。即係你咪去到好粗俗去點樣。 唔係但係你講最初咁你最初都好難見到佢家長啦。即係你好難即係頭兩次拍拖就返你屋企食飯好唔好咁樣都唔會呀。 但係你會知道佢即係佢會唔會喺你面前講你屋企人呀細佬妹呀咁嗰啲咁。 我有少少保留呢就係因為 屋企人呢係可能即係可能係一個佢一個屋企人係佢冇得選擇嘅人啦、啊、即係我自己屋企人係自己冇得選擇㗎嘛。咁有時屋企人係咩人都有㗎嘛。亦都會係有一啲真係好難頂嘅屋企人㗎嘛。咁如果你見到佢同佢屋企嘅關係唔好而就下一個結論呢話佢係一個唔得或者係唔孝順嘅人，我覺得係有少少過於簡單嘅。 唔係啊，唔係我都係嗰句啦，硬孝順嘅人都可以係連環殺手嘅，冇關係。 嗯，系咯。 但系我觉得嗰、那个系头先你讲，无论系揸车咧，或者打麻雀咧，都系有一个共通点咧，就系譬如打麻雀咁样咧，你即系呢个好迷信呢、這个呢股呢股入边嗰个讲法啦，即系牌品好就系人品好。 嗯嗯。 即系牌品同人品系息息相关嘅。点解咧？呢个系中国人传统嘅智慧，就系嗰样嘢牵涉到钱啦、啊。利益啦，同埋最紧要咧，点样可以睇到个男人嘅真性情咧？就系嗰样嘢牵涉到胜负，即系喺个胜负嘅关口咧，系好睇到个男人有冇品， 系 佢会唔会赢咗之后松毛松翼啦、得戚啦、羞辱你嘅对手啦、讲嘢润佢啦， 系 输咗嘅时候会唔会俾人即系截咗胡啊，或者系即系俾上家诛佢嘅时候咧，然之后就喺度话人哋啊，成日同我着埋同一条裤嗰啲咁样咧， 又或者佢只系为咗做一个一铺三番牌，但系咧周围滴晒汗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咁你可以睇到一个人佢大概性格有冇品啦、啊， 系 咁。嗰、那個有冇品係好緊要嘅，有因為要睇一個人咧，即係有兩個 concept 啦，有兩個 concept 就係你睇一個你要睇一個人咧，佢嘅個性咧，你與其睇佢嘅朋友咧，你不如睇佢嘅敵人。 嗯， 即係你睇下一個人佢會與咩人為敵，又或者乜嘢人會與佢為敵咧，你會更加了解到呢個人嘅性情。吓、啊， 系， 即系呢个就等于我哋头先食饭嘅时候，系啊，我哋头先食饭就集中讲我哋嘅敌人啦， 系， 我哋就揾到我哋嘅共通点啦，咁样， 系啊，即刻谂起， 吓、啊，建立咗我哋嘅共同感啦，咁样，同埋嗰个 大家有个共同嘅价值观， 系啦、啊，嗰、那个反映咗价值观啊， 嗯， 你会同乜嘢人反面？ 系， 你即系当然有啲人系绝对唔会同人反面啦，咁样，咁系某一种更加温和嘅，但系我觉得人总会有啲人系你接受唔到嘅。即係一個有睇法嘅人呢，尤其是喺呢個扭曲嘅世界呢。 剛才你話有啲人係唔會同人反面，嗰啲人都幾得人驚㗎。係 㗎係㗎。 都 係 㗎。 係 㗎真係㗎。 咁所以有冇共同敵人呢？所以講是非其實某程度上重要㗎。我覺得講是非重要嘅， 睇下咩類型是非啦， 大是大非，大是非 ，OK， 即係嗰啲你對替補機制點樣睇啊？咁嗰啲啊， 類似啊，咁樣啦、啊、 即係如果佢話俾你聽，即係瞓覺之前要讀書嘅，咁就即係不如咩瞓覺不如讀書啦，咁樣跟住你就會問佢啦。 嚇、啊、你有冇留意瞓覺佢哋讀好多書嘅最近？咁嘅係啦，咁同埋就係、是、呢、這個係此其一啦、 嗯、 此其一啦了解佢會同啲咩人反面啦，呢、這個係了解一個人好嘅方法。其二呢就係點解會講無論係揸車或者係打麻雀呢，佢除咗牽涉勝負之外呢最好就係打多幾次，因為有時佢手風順嘅話呢你睇唔出佢個性。 即心睇呀，以為佢好。 係呀、啊。 豁達添。 一定要睇佢輸嗰鋪。 係。 要睇佢輸嗰一排。 嗯。 睇一個人嘅困境咧，就可以睇得出一個真性情。 係喎、 哦。咁但係你好難將佢困喺一個山洞入邊，或者帶佢喺一個孤島嗰度等船嚟救援噶嘛。 係。 咁但係一啲遊戲上面咧，一啲牽涉勝負嘅遊戲咧，男人就好容易去顯出佢真性情。 嗯。 尤其是你睇佢點樣去，其實你頭先講嗰樣嘢，除咗個價值觀之外咧，嗱、嗯、一個人咧有強嘅價值觀咧， 嗯， 佢係比較容易去面對到逆境。 同意 吓，嗱佢能够面对到逆境，或者佢用咩态度去面对逆境咧？咁呢个就同嗰个品性好大关系。 系 呢、這个亦都牵涉到日后佢娶咗你之后会唔会打柒你？吓、 嗯、 呢、這个系牵涉到直接人身安全嘅问题。 系 即系如果一个会打会输，即系会因为输一铺，即系会因为吓、自己铺爆棚被鸡会截咗咧。 系 又或者系自己出冲一铺爆棚，跟住掟牌嘅人咧，佢打老婆嘅机会率系相当之高。 嗯 吓，咁呢个系值得留意咯。咁但系佢未必打麻雀噶嘛，所以我头先讲出个原理就系、是。有牽涉勝負遊戲，同埋佢會輸嘅，會輸到佢一個困境入面，你就可以睇到，即係你玩 pair 牌啊，或者係如果你玩第啲遊戲嘅係可能，其實一班人釣魚你都係睇得出嘅。 钓你讲， 因为我冇钓过鱼，所以 系嘛系嘛。有啲人钓鱼，即系有啲人第一次钓鱼咧，钓鱼钓好耐咧，然之后咧侧边有啲人系咁钓到咧，佢都会猛震嘅。咁嗰啲人就有啲、即系你会睇到啲嘢咯。 不过我唔鼓励钓鱼。 系啊，知道你唔杀生啊嘛， 系。系啦，知道。 钓鱼杀生啊，唔好。 系，好好好。 知道知道。吓。好，咁我哋即系讲完呢、這个即系希望我哋都唔系即系我虽然叫自己做恋爱小天后啦，咁假如我真系一个咁叻拣人嘅人啦，咁我都唔会自己个 portfolio 搞到咁多人啦，咁明显就系显示到我嘅 portfolio， 我个 portfolio 你多咗其实就系即系因为你不停咁都系拣错咗啦，咁但系都系即系一啲经验啊，同埋一啲即系拣咗咁耐都未拣到，咁大家一齐努力啦，咁即系都希望系可以。即是提供一些讨论啦咁样啦。好啦，咁今集唔可以唔讲嘅一样嘢就係讲书展。即係话题一边一定要讲啊。 快讲快讲快讲。 一定要讲啊。头先啊小水浸啊我讲咗好少咗。 快讲啦快啲。 太多人啦喂今集小水 浸。哎呀好啦咁呢就而家係我自己节目嘅可以大力咁样讲啦。咁今年书展呢就希望大家都会去科温青椒出版嗰度呢支持我嗰两本小说啦恋超女爱作战同埋超女恋过界，咁咧就呢、這个我喺我自己个 Facebook 啦同埋 blog 嗰度咧都有好详尽咁样解说过咧，我点解会写即系呢个咁样嘅古仔啦。咁但系咧喺讲呢个古仔之前咧，头先我哋食饭嗰阵咧就讲咗呢样嘢，就系讲咧就阿黄就话啊呢、這个应该要讲，讲咗之后可能个数量会卖多啲嘅。我哋就讲咧，因为头先 你真系讲。 因為我哋頭先咧就講起話即係唔可以，因為頭先阿喬政府咧佢就講咗話佢比較而家比較難喺屋企寫嘢，因為太太喺度嘅關係咁樣，所以爆咗啲嘢添。唔好鬧我，喬政 府。唔緊要，唔緊要，佢唔會。 我諗佢老婆知嘅。 係啦，咁就即係因為佢係好 consider 佢老婆啦，所以佢就變咗太太喺屋企嘅時候咧就。覺得自己如果匿埋寫嘢，好似抌低咗佢老婆咁，其實都係一個好温柔嘅男人嚟嘅。咁我都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寫嘢嘅時候咧，我都係好需要自己一個人嘅。咁咧，我哋就講起話，好多人咧就以為咧，即係對作家有一個 perception 有一個即係因為睇電影太多，睇電視劇太多，覺得女作家咧就好優雅咁樣坐喺嗰個咖啡室嗰度咧，攞住個電腦或者攞個原稿紙咁寫咁啊，長髮披肩啊，即係窗口嗰啲窗簾又飛下飛下咁樣，就好浪漫嘅一個咁樣嘅寫作嘅咁樣嘅環境咁樣啦。但其實咧，我就話其實真嘅情況咧就係唔會嘅，我係唔可以咧出街寫作嘅，點解咧？就是、因為我寫作的時候不可以穿衫，我剛才就這樣講了 即是你一定要是即是赤裸裸咁樣去赤裸裸赤果果咁樣去表達你嘅即是 咁但其實呢我的意思不是裸體寫 哦不是 即我意思是呢我寫作的時候是要很污衊的我是不可以呢即是要穿到一套出街的衣服啊化晒妝啊或者是洗晒頭啊這樣呢走出去呢就在個 Starbucks 或者在個即咖啡廳那裡開著電腦這樣寫是不行的為什麼呢首先就是寫作是一個很長的很長的活動來的嘛你不是寫三個字或者寫半個鐘啊一個鐘寫你要一寫就寫很多個鐘的嘛那你在一個這樣的 Starbucks 或者這個環境底下呢你開了個電腦想一下寫什麼跟住可能寫一陣跟住你又覺得咦我想去廁所喎、跟住個電腦點呢唔通熄曬佢跟住又要收曬皮咁樣跟住就去廁所去完之後返嚟又再開過檔咁樣、即係其實係好唔 practical 嘅一個寫法即係一個 環境 係好唔 practical 嘅環境嚟嘅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我呢寫即係你寫小說呢一定會去到一啲瓶頸位㗎嘛、即係一本小說呢係無限咁多個瓶頸位㗎嘛、我一去到瓶頸位嘅時候呢我就要做一個動作嘅 我一落筆就係瓶頸嚟 嘅一落筆就係瓶頸去到結局都係瓶頸嚟即係呢嗰啲瓶頸位係多到呢你諗都諗唔到咁多瓶頸位咁我去到一個瓶頸位呢我就需要做一個動作我就一定要瞓低嘅我要倒啲墨水出嚟 咁咧，咁如果我喺条街度啊，即系我喺一间 Starbucks 嗰度，冇一只都瓶颈位，我就 唔系你倒，你唔系你头先话倒啲墨水出嚟系一个比喻嚟嘅， 系 你唔系真系，你唔系真系有，我喺谂紧，咦，你用电脑写稿，你倒啲墨水出嚟做乜亲咧？ 或者我哋打横即系倒啲墨水出嚟，咁咧，所以咧， 因为头先上节讲紧啲神秘嘢，我以为有啲神秘嘅宗教仪式，倒啲墨水出嚟做乜捻嘢？系咪即系电酒嗰啲咁样咧？电俾创作之神。 咁咧，所以我咧一写到瓶颈位咧，我就要打横噶啦，即系我个人就一定要瞓低嘅。咁所以我冇办法可以喺一个外界嘅环境嗰度咧写作嘅，即系我一定要系自己间屋啊，自己间房啊。 嗯。 跟住咧就系、是、即系 set 晒个架布咧，就系、是、个头扎到好似春泥咁样，因为好热。又完全系好丑怪啊，好污秽啊咁样，咁就可以即系一口气咁样去做咯。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呢个，今日皇上就话：，呢、這个你一定要讲咧，你要等人哋有个下相，你唔好出衫嚟写。 系咪即刻大埋？ 冇出衫同埋瞓低啊！ 冇出衫同埋瞓低嚟写呢本小说。 你应该写，你净喺节目讲唔够啦，应该整条 banner 印喺封面度啦。 就系呢个。即系我写作嗰个样，定系写作嗰个？ 唔系你起码要印条 banner 写住，即系五落云、瞓身、赤火火、倾力演出咁样啊嘛。 好，咁咧就讲一讲我呢、這个超即系超女呢个古仔啦。咁其实呢个古仔咧就即系虽然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咩后设小说啊嗰样嘢，咁大家其实可以完全咧 forget about it 嘅，即系你就系当一个奇情嘅爱情小说咁嚟睇就得噶啦。咁咧就呢、這个古仔咧，咁其实我已经写完噶啦，咁亦都短期之内都唔会再写嘅呢个。咁呢个关于一个超能力嘅恋爱故事系咩咧？咁其实咧就系、是、或者之前有人已經聽過啦，咁其實喺呢個系列裏面咧，所有嘅角色人物咧，佢都知道自己係活喺一本小說裏面嘅。咁、包括嗰個女主角嗰個老師啦，同埋佢嘅所有嘅學生或者佢嘅，總之係呢本小說裏面嘅任何一個角色，佢都知道自己咧，除咗佢自己嘅生活之外咧，佢有一個另外一個即係副產品，就係佢哋嘅生活咧，先將會變成一本小說嘅。咁咧喺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設定嘅情景底下咧，咁呢啲嘅人物咧，佢哋好努力咁樣生活，但係佢哋就亦都喺面對問題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會去到一啲位咧，佢哋就會諗：我究竟再努力落去，仲有冇用咧？因為我嘅命運其實可能就係我背後嗰個作者去牽引嘅，咁包括我嘅愛情嘅選擇啦，或者係各樣嘢啦，咁裏面有啲情節咧都幾得意嘅，就譬如話咧係嗰個女主角咧係一個老師啦，咁佢原本咧就係、是、即係超女愛作戰之前咧，佢已經係諗住適應噶啦，即係唔做小說女主角，就去嫁人噶啦，咁但係咧佢個婚禮咧就出現咗好多佢意想唔到嘅波折，佢就嫁唔去，咁嫁唔去之後咧，佢就即係佢就感受到咧佢其實。女主角呢個命運咧係未完結嘅，咁於是乎咧佢就開始超女愛作戰同埋超女戀過界啦。咁點解佢會嚟到一個小說嘅即係小說世界裏面咧？咁本身係因為佢有超能力啦，佢識飛嘅，咁佢就飛咗去一笪地方，嗰笪地方咧就係、是、飛咗去之後咧，佢就失去咗佢嘅超能力，就飛唔走啦。咁飛唔走之後咧，佢就喺呢度生活啦。咁佢就即係。意會到自己咧喺呢一個即係呢一條呢一個咁破爛嘅村莊入邊嘅生活咧，就會即將變成一個小説。但係咧喺超女戀過界裏邊，即係呢個結局篇裏邊咧，佢就有解答咗點解佢走唔甩，點解佢會困咗喺呢個小説裏邊咧？咁其實係一個幾意想唔到嘅原因嚟嘅。咁就係同佢即係。一定要喺書裏面，要喺小說裏面結婚，唔可以走出本小說出面結婚。嗰、那個原因就會喺呢個戀過界裏面咧，就係、是、即係會揭曉啦。點解佢會只可以留喺呢個小說世界咧？咁而裏面咧有一個即係結婚嘅誓詞咧，即係喺超女戀過界裏面咧，就係有即係有透露。咁呢段我都幾中意嘅，即係佢嗰個誓詞咪大家平時聽嗰啲結婚咧都會講話無論佢貧富與什麼病啊，生老病死，你都會同佢一齊嘅咁樣。咁喺呢度裏面咧，佢就即係解答咗呢一個即係點解佢走唔甩呢個小説世界入面嘅。咁佢就喺個誓詞入面去講咗，即係就透露咗咧係佢個要娶佢嗰個男人嘅一個詭計嚟嘅。即係咁呢個我唔揭出嚟先啦。咁所以其實咧嗰、那個情節上面咧就係、是 即其實是都是一個很生動的愛情奇幻故事咁樣咯。咁、去到結局嗰陣時候咧，好似上一集都有講過咧，其實我用咗好多時間去諗呢個書嘅結局係點樣。咁我諗呢個書嘅結局咧，其實好關乎於我自己去睇命運愛情呢樣嘢啦。咁即我揀選咗一個即係一個歡喜，即係一個大團圓嘅結局啦，定係一個悲慘嘅結局咧？我諗過好多個版本，即係究竟係點樣？咁其實就係我呢一兩年裏面咧，即係進入咗一個人生嘅低潮，思考嘅好多問題咯。咁但係最拉尾，我今次完成咗呢本書寫嘅呢個結局咧，都係即係都係一個有色彩同埋係正面嘅結局嚟嘅。 走出低谷啦，你係咪？ 係啊。 走向呢個光明嘅。 係啊係啦、啊。 開始有啲 彩色嘅世界， 有啲正能量養出咗嚟啦。 係啦、啊，咁正喺好啦，咁咧就希望書展嗰陣時候咧，書展就20號啦。呢一集出街嗰時候，其實已經係第即係書展嘅第三日嚟噶啦。咁、希望你哋都會去呵温啦。咁咧就去青椒出版嗰度咧就支持我兩本書啦，《超女愛作戰》同埋《超女戀過界》。好，但係咧我都要請阿皇上講一講咧，講一講金錢師嘅愛情好冇？ 吓、啊、你讲完啦，咁快 讲完啦， 咁快介绍完， 系、哦、啊， 唔系你介绍下，你介绍下有个有嘢送，有样嘢送我哋好欣赏噶， 头 先太混乱啦，我哋冇机会俾你讲清楚。 因为今次出版社咧，佢做咗啲书角套啊，书角套咧就系、是正正方方咁样嘅，咁咧佢就套住个书角，咁咧其实好似系一本一个书签，系啦，好似一个书签咁样，好得意嘅。咁因为书角套咧佢个面积比较大咧，咁所以佢就将我超女恋过界嗰个封面画咧就摆咗喺嗰个书角套嘅面同埋底咯。咁就同埋佢系一张 coupon 嚟嘅，好似10蚊优惠券嚟嘅。咁所以大家就唔好错过去攞嗰张书角套啦。咁应该会喺呢个书展嗰度派嘅。 咁 呢个书角套咧已经俾阿秀慧啊同埋头先咧笑死朕嘅所有文化界嘅人士咧及咗之后就话哇都几好喎、 啊，呢个设计好好咁样。 喂，咁到皇上你讲下你嘅爱情先啦，金钱师。 我嘅爱情。 其实金钱师咧，我而家就睇紧卷一咯，即系当然你系出卷四啦。 系啊。 咁我知道卷四嗰个封面就系叮当嘛。 系啊，叮当，因为信众要求啦、啊，吓咁同埋即系佢好受欢迎啦、啊， 佢一定系受欢迎过嗰个晓阳嘅。 佢係啊，所以 一定係即係寫，一定係，因為咧嗰啲 陽光啲啊， 嗰啲女仔即係如果反親個女主角咧，懶個靚啊，同埋懶個型啊，同埋懶個有嘢嗰啲咧，一個女讀者咧就唔會中意噶啦。 所以佢所以佢咪擔唔正第一女主角。 即係最靚嗰啲唔得啊嘛。 即係咧，佢係 你睇劇，你睇劇同埋電影都係啦、 啊， 最靚嗰個都唔會做成為第一女主角㗎。 係啊係啊，即係嗰啲咧，即係你會覺得佢唔識咁扮嘢啊，即係嗰啲。 同埋咁靚把鬼咩？ 即係或者係呢、這個男主角身邊嗰、那個，或者男主角懷念嗰、那個咧，就一定唔係嗰啲女讀者中意嗰個嚟嘅。 投入唔到噶嘛呢啲、 啊、 角色。 係啊，咁、所以咧，我睇卷一都知道叮當一定係一個。 一定係殺食。 一定 一個重要角色。 一定 係 殺食嗰個。 仲有一個㗎，不過係卷二嗰陣時先出係嘛？ 你讲金善仪 系啊， 系啊，金善仪卷二先出。 卷二嗰阵时嗰个都、 啊，你知道叮当系重要角色啊嘛？ 我睇第一 卷一， 唔系佢一个系发挥性好高嘅角色。 系、啊啊，但你睇卷一嘅时候，你唔知佢会陷入一个同性恋关 系 嘅。 冇啊，有少少。系咯， 估唔到穿咗桥，佢好似有啲失望咁样。 唔系咁，因为我谂起即系咧，我有追美国嗰个 The Good Wife 啊嘛，咁里边咧有一个角色咧系律师楼里边嘅。investigator 即美國律師樓就有，即係佢會查嗰啲案咧，嗰啲真嗰啲線索咧，等嗰啲律師打官司可以，即係有多啲證據啊！把嗰個女仔咧好有叮當嗰個型，之後好型嘅喺嗰個 Good Wife 裏邊，咁佢又揾咗一個咧有印度血統嘅。嘅女仔嚟做咧，又系咁样细细粒啊，眼大大啊，即系咧佢即系唔系大路嗰啲女仔嚟嘅，好型好型好型嘅，点解知去到 season 2又系搞一个 lesbian？ 我嗰一刻都觉得， 即系你觉得咩啊？即系嗰个幻想破灭咗？ 唔系，咁我觉得咁佢又唔係就 less 嘅，佢都可能係兩邊囉。 冇錯啦，叮當都係處於呢個狀況，同埋叮當未揀好嘅，而家都佢都未揀好揀個女仔好定係揀個男仔好咁樣，佢都未揀。 雖然我自己呢成日都覺得，唉，我成日都喺談戀愛裏面呢，即係女敗又女戰咁樣，我都好想中途轉機㗎。 但我冇呢、這个，我 冇呢个机遇。 你要有，你要转机，你都要契机噶，你知唔知啊？ 系咯，但系我净系得异性嘅缘咯。系啊， 呢啲系注定嘅，唔系嗰啲剧情透露好多啦。因为我可能喺虽然我未录笑死朕关于卖自己广告嗰一次，但可能已经会透露好多。咁但系今。呢本书系写得最辛苦嘅一本书，即系 梗系啦！你搞咁多嘢嘅时候写， 唔系啊，最主要都唔系搞好多嘢，即系当然啦，即系又搞又有抗争啦，同埋其实与此同时，我拍紧一套戏啦，咁样，咁系当然时间上好辛苦啦， 系， 咁但系最辛苦嘅地方系，因为写咗几期咧，开始想转一啲路向， 系。 想转一个风格同埋个感觉咯，咁忽然间转风格系一件好大剂嘅事嚟噶嘛？ 如果短时间之内要做到系噶， 系啊，几日之间 咯，系啊，咁啊，几日之间就太浮夸，我只能够讲太浮夸， 系啊， 几日之间，大佬， 唔系都思考咗思考咗一个月时间到嘅， 唔好笑啊呢、這个唔好笑， 对于编辑嚟讲系好痛苦， 好痛苦， 系啊系啊，即系受惠系做得最辛苦啦，即系一个不可能嘅任务，即系而家喺节目出街嘅时候， 引起噶啦， 本书应该已经喺书 未引起啊， 而家节目出街就。 而家節目出街啦，即係我聽日已經喺書展會場嗰度簽名㗎啦。 係 啦， 係啦。 咁呢即係一個好不可能嘅任務啦。咁結果佢都真係引起咗啦。 係。 咁喺書展嗰度已經賣緊啦。咁呢件事本身都係奇蹟嚟㗎。 冇錯。 咁呢係但我從來唔相信係會出唔到㗎。雖然受惠不斷咁擔心係會出唔到㗎，死啦，人唔到㗎，出唔到㗎，佢不斷咁喺度擔心，但係我係從來冇擔心過。因為 畫好封面㗎嘛，因為 唔係， 我覺得畫咗封面就係會出到㗎。 都有少少，即係類似咁嘅 concept 啦。 係啊，我都係 類似咁嘅 concept 啦。總之你相信佢個勢會湧出嚟，佢就會出嚟㗎啦。係啊，係啊。總之，即係你有嗰道霸氣喺度就得㗎啦。 我試過七月四號交過七月十七號書展，都出到未成年人。 係咩？你知唔知幾時交過？ 未啱啱交过咯，系咪？ 你知唔知几时交过？ 即系七月十几号交过。 你七月十一号交过。 七月十号交 过。七月二十号喺书展。 七月二十号书展。咁都。 咦？你破咗我几？ 七月十九号引起。 系啊，咁都系。 好似当我哋唔使。 我以前喺播音嗰阵时候咧，有书展最迟交稿天后之称。 系嘛？咁呢个当然 呢啲唔系美誉嚟噶，我想你唔好以为呢啲好有型啊！ 我一啲都唔觉得有型，一啲都唔觉得型，即系好辛苦啦，即系编辑啊、design 啊咁样做得，即系赶头赶命啦咁样。 点止啊？系成村人都 咁。你讲，不如唔系你讲话你转一个风格啊嘛？ 嗯、 你系想由点样？即系由即系之前嗰个系一啲又唔可以话推理嘅，即系但系一啲好似一卷一齐。一路讲骗局啊，或者系一啲好写实社会性嘅嘢，就转咗做我嗰个风格啦，爱情小说咁。 唔系，我都好，我都好写实嘅，唔系，其实都唔写实嘅。今集有少少，有啲，唔系，其实金钱先唔系一个好写实风格嘅故仔嚟嘅，佢有好多社会实况嘅 element 喺入边，佢有好多社会性嘅元素喺入边，咁佢有好多斗志嘅角力喺入边，咁但系唔会 cam 嗰个系一个写实嘅故仔嘅，嗰个系奇情嘅故仔嚟嘅，无论如何都系 Harry Potter 咁样 吓，即系系啦，即系一个 Harry Potter 又系好反映英国社会噶嘛， 系啦， 本身系一个魔幻嘅故仔嚟， 咁我就系用咗一个几。奇情啊咁样嘅，即系财金斗智嘅手法啦。 咁而家转咗咩风格？ 首先就系，其实本身我小说有一个特色，就系入边会有大量嘅资料性喺度咯。 系啊系啊系。 咁今次会做一个好巨大嘅去资料化工作咯。咁就系会系用一个好简单、概括、容易理解嘅方法，去用一啲剧情桥段去反映咗成个世界观出嚟咯。 嗯嗯。 咁系同。其实唔系新颖嘅手法嚟嘅，但系喺亦都唔系咩新颖嘅做法，但系喺金钱师一路个阅读习惯嚟讲，今次个阅读感觉会好完全唔同咯。同埋我今次将好多嘅因为金钱师系关于财金斗智啦， 系啊系啊， 社会嘅问题嘅一啲探讨啦，同埋其实都系一啲斗智巧行巧嘅嘢，睇巧嘅嘢咯。 系 咁，但系今次最大嘅 力是摆咗喺人物之间嗰个感情关系上面。 是。 即我都会是有一个局一条桥去贯穿咗成个故仔。咁但係嗰个局嗰个桥嘅核心其实系佢哋之间嘅感情瓜葛囉。咁用咗好多好多力系寫在感情瓜葛上面。咁其实佢系一本斗智斗力嘅爱情小说囉。是的，真的好斗智斗力的爱情。 那你对于写爱情的感觉怎样？ 感觉是当然是即汗都飙了等晒出来的。 飙了。不是啊，你是很喜欢写爱情小说的、啊。 我是喜欢写爱情的，其实。其实我在其实金钱师你现在只是看卷一你不见的嘛。其实卷二卷三都一路渗透着一些爱情的桥段在这里。而那些但是就用一些很即係好蜻蜓點水呢，係有略過有啲咁嘅感情瓜葛關係，然之後都係一個 punchline 收尾嗰啲，有發展有稍稍推進，冇乜結冇乜冇去到一個關係嘅結論嗰種咁嘅愛情咁、樣。咁當然我唔係唔識寫愛情嘅，我寫 點會係啦， 我寫電視劇都寫好多啦。咁但係喺小說世界同埋喺金錢師嘅古仔入面寫愛情呢，嗰件事係得意嘅，嗰件事係特別嘅，因為我要拿捏嗰個讀者嘅 expectation。佢買金錢師，如果佢睇一卷一卷二卷三，佢係睇橋啊，睇財金資訊啊，睇一啲社會 angle 啊，佢如果睇呢啲嘢㗎嘛。咁我唔能夠脫離佢哋嘅期望，我要有呢啲喺度，有返呢個框架喺度。但係其實我 focus 係喺嗰個愛情關係，所以都要喺戀愛小貼度入面講，即係譬如入面講咗幾種嘅愛情關係，即係譬如入面有兩段關係係好關鍵嘅成個金錢師故事入面，例如就係你頭先講曉陽，曉陽同埋葉心嗰個關係啦。咁曉陽同葉心嗰個愛情關係就係因為曉陽呢個人物呢，佢有一種病嘅，佢個病呢就係呢佢有一個樣貌辨識困難，佢其實認唔到任何人嘅樣子。 哦， 佢睇任何人嘅样咧，嘅五官咧都冇办法组合成为一个样嘅印象嘅，即系佢会睇到你眼耳口鼻分开睇睇到嘅， 即系好似阅读困难咁样。 系啦，但系咧佢要将佢要记住你的样咧，佢一拧转背咧就唔记得咗你嘅样噶啦，佢冇办法认翻你嘅。咁佢要靠好多其他 detail 去认一个人，所以认人对佢嚟讲类似啦，各样各样嘅 detail 声线啊、小动作，所以亦都因為咁，佢係一個 code reading 嘅專家嚟嘅、 哦， 因為佢要留意好多細節嘅，但係佢偏偏又唔認得最大嘅印象嘅樣。咁佢嗰段愛情關係係咩咧？佢就係佢呢個世界唯一認到嘅樣咧，得兩個樣，一個就係佢嘅歌，另外一個係啊，因為佢嘅歌巢案，另外一個咧就係金錢師嘅主角葉心。 嗯， 咁咪好命定佢會愛上葉心咯。 嗯 嗯，你冇辦法想象佢愛上佢睇唔到樣嘅另外一啲人㗎嘛。咁佢一定係愛葉心㗎，因為冇血緣關係而唯一見到嘅樣子就係佢啦咁樣。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我淨係睇到佢樣子，嗰個關係就會令到佢覺得我係被賦予一定要同佢一齊囉。咁喺曉陽嘅 angle 嚟講，佢係好似被逼係要同佢一齊，雖然佢其實係鍾意葉心，咁但係佢唔肯定葉心係咪一定要同佢一齊㗎嘛，所以佢成日好期待葉心有一個好熱烈或者係好 大嘅 commitment， 係啦，或者好扯呀對自己，你要感覺到呢個男人對自己好扯，你先會覺得我係真係應該同佢一齊，而唔係 非常之被需要， 係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會覺得自己係被逼同佢一齊，我只能夠同佢一齊咁樣。咁佢其實一路鍾意呢個男人，但佢只係等緊呢個男人扯佢咁嘛，但呢個男人又係契弟嚟㗎嘛。佢又從來都 已經話自己嘅男主係契弟， 係啊，佢喺愛情上有契弟，佢從來都唔扯佢喎。 係， 佢即係佢覺得我都即係我都要俾翻。 佢好錯噶嘛？ 佢有錯噶啦，契弟。 你扯女人就唔錯。 佢個陰陽眼係天生陰陽眼㗎。 佢天生㗎。 哦 ，OK， 係 即 係 唔 係 帶一個男性 con？ 唔係，有個悲慘故仔入邊，但係講住啦咁樣。咁我就會好著力咁去寫呢一段嘅關係咯，喺呢本書入邊，同埋我會就呢一段關係落一個总结咯。 咦，咁样阿黄神一讲，好似系一段可歌可泣嘅爱情故事咁。 都系噶，都系噶。虽然我个结局有问过，点解要咁啊？ 系写到我喊嘅真系、但系我喊唔系因为感动咧，系咪太赶咧？ 系我多啲想讲，就系因为 好啦。 唔系啊，其实系亦都系阿秀伟喺后面喊紧咯。 剧透太多啦。 系啊，我唔系喊嘅，我通常忍唔住。 佢会闹爆我。佢话整得慢唔好写啦，契弟嗰啲咩，出少你一本唔多唔表咁样。 好啦， 咁咧我有一封信咧，我想讲一讲嘅，即系唔好解答啦。 等阵，等阵，等阵，喺解答封信之前，你帮我讲少少先，因为 我用签名活动啊。 系啦，因为临近啦，临近咁，我俾我借机会俾我买少少广告。听日嘅五点到六点，我就会喺呢个。 你讲嘅听日系几号啊？ 礼拜六。即系 23号 礼拜六晏昼嘅5点至6点，我就会喺书展会场嘅 天窗出版社 嘅，唔系天窗出版社， 我喺博览道 嘅，系啊，我喺博览道嘅嗰个博览道入口嘅大堂，有一个签名区， 系， 咁我就喺嗰度签名， 就好似要攞筹嘅喎，都要， 咁样咧，如果要签名咧，就要攞筹嘅咁样，咁嗰个攞筹系 都系喺天窗天行者个。 咁就要去返嗰個天行者嗰、那個嗰、那個攤位啦，天窗天行者嗰個攤位啦，咁就係嗰、那個即係其實攞籌就好簡單啫，你買書就有籌㗎啦。咁當然你要買書啦，因為有好多讀者都話想要買返 一二三四 卷一卷二卷三咁樣，咁其實喺街度好難買㗎，因為 唔係你係啦，你知道香港啲書局擺書嗰個情形就知點解難買。 唔係因為賣斷曬， 咁而家加印翻 嘅。佢啱啱先加印翻，所以而加印咗之後，書局都好多都未送到啊。咁樣就要淨係書展先有咁樣。我嗰日直頭係有個雜誌記者上嚟做訪問，我想送本卷一俾佢咧， 都冇 喺出版社揾本爛嘅俾佢都冇啊。係咁就係即係係啦，呢個即係我哋嘅不慎啦，即係我哋嘅唔謹慎啦，即係冇留意佢嗰個斷貨。即係加印速度唔夠快囉。咁嗰個天窗嗰、那個嗰、那個攤位呢就係喺賀溫嗰個嗰、那個攤位個 number 係 1A-C32 咁樣啊。咁呢度係咁寫啦，我唔知點解。 好難搵嘅，其實就係搵天窗囉、啊。因為其實你去好難搵啲 number。 你喺地圖搵天窗呢，總之就係賀溫嘅。總之就係賀溫。咁點解要嚟搵我簽名呢？就係、是、因為因為如果你買書想要我簽名，你可以嚟搵我簽名啦，此其一啦、嗯。其二就係呢，每本金錢詩都會有一個遊戲嘅， 係頭先你喺 Facebook 度有講， 就會附設一個遊戲嘅，咁會有獎嘅，有獎品就送翻俾大家咁樣。咁每一次都會有一個謎團要拆解啦，咁第一本嗰個謎團就喺個封面度啦、 嗯， 第二本個謎團就喺喺邊度啊？第二本個謎團我唔記得咗，即係喺嗰個。即係除咗向你求婚我之外，喺個後記度啦咁樣。咁咁而今次呢就唔喺書入面嘅，咁我就喺呢度公布嗰個遊戲嘅玩法，就好簡單嘅啫。 嗯。 個遊戲玩法就係你嚟到簽名區、嗯、就其實就要估下我今次送啲乜嘢俾大家囉。咁你估到然之後你走你同我講出嗰個禮物係乜嘢嗰個答案，我就會將嗰個禮物送俾你 囉。 咁、嗯、其實嗰個禮物係咩，就其實有玩過三次遊戲嘅朋友都大概知道係乜嘢㗎啦，因為有三分二嘅禮物都係嗰樣嘢嚟㗎咁樣。咁當然就照顧返啲長期幫襯嘅讀者啦咁樣。咁、嗯、如果你哋玩開你哋就知道啦。咁數量當然係有限啦、 嗯、 我就準備咗就四五十份咁樣嘅，咁就先到先得啦。咁、就同埋簽名嗰個時段完咗之後呢，其實聽日即係23號嘅7點到8點呢，我都會去返賀溫天窗攤位，天窗天行者攤位嗰度呢，咁、 嗯、 都仲會繼續有個少少嘅聚會咁樣，咁我就會同李志達呢喺嗰度就一齊同大家簽下名咁樣，咁就會同金錢師啊同埋阿達哥又會幫佢新書大海道談啊簽下名咁樣啦、嗯嗯嗯。好，廣告講得太多啦，差唔多啦，係 咁。大家就要支持金錢師啦。咁我就冇一個科目嘅簽名會嘅，咁咧。 喂，不如你嚟天窗簽啦、啊。你叫啲人買啲書嚟咁樣，你親我哋簽緊 就咁咧就亦有啲朋友問我啊，會星期幾去即係書展咧？咁其實我就除咗星期六晏晝同埋星期一嘅晏晝係唔得之外咧，可能我隨時隨地都會去嘅。咁咧就我會即係嘗試同出版社講啦，可能做定啲簽名啲簽名本就擺喺青椒嗰個出版社啦。咁青椒出版其實就係辣椒出版嘅其中一個分支嚟嘅。咁都係賀溫嚟嘅，但我又講唔出嗰個冧。因為其實 number 係認唔到啦，咁大家去揾青椒出版、辣椒出版就會揾到我嘅書啦。咁我啲舊書咧就應該會喺呢個明報出版度傾銷噶啦。咁就如果大家執到平嘅就執啦，通常都好平可以。好啦，咁有一封讀者嘅來信咧，其實我有少少內疚，因為其實佢寫咗俾我好耐，我唔知點解跌咗落去 Facebook 嗰度咧就冇。冇 即系 miss 咗啊。咁但我嗰日咧自己睇清一次 Facebook 嗰啲 message 嘅时候咧，突然间见到，咁咧就我觉得无论如何，虽然已经系即系佢五月尾写过嚟啦，咁佢嗰件事都未完未解决嘅，因为我同佢通咗个对话啦，咁我都尝试喺即系呢个节目度讲一讲啦，咁希望都可以俾到一啲少少嘅意见俾佢啦，咁咧一个女听众嘅，咁佢就话咧佢听咗我哋嘅第一集。即係犀利人妻啲啟示咧，講新愛情嗰一集啦。咁佢就話佢咧個即係個 case 咧就係咁嘅。佢話佢同佢嘅先生咧就一齊咗11年噶啦，咁有一個仔仔，但係佢幾後生嘅，係啦，即係應該係好早就結婚嗰啲啦。咁就有一個仔仔，咁佢話佢都係咧好似我哋第一集所講嘅啦。佢先生就係所有人眼中嘅好男人同埋好爸爸。咁喺五月底嘅時候咧，咁佢寫信俾我哋嘅時候咧，佢就話咧，佢咧就發現咗佢有個外遇，個外遇咧係佢嘅小學同學嚟嘅。咁咧佢個丈夫解釋咧就係情義結嚟嘅啫。咁咧就暗暗 咩叫情義結？ 即係對小學同學，可能小學嗰時對佢有好感咯。咁、可能又唔知點樣撞翻啊點樣啦。咁佢就話咧，佢先生咧就同呢個佢嘅小學同學咧暗暗交往咗半年，就俾佢發現咗。咁但係作為太太嘅佢咧，佢就原諒咗佢噶啦。但係咧就佢覺得佢個丈夫個心入邊係放唔低佢嘅，但我覺得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就係話咧，佢咧係即係佢丈夫咧係搬開咗，同埋咧係簽咗分居同意書，咁咧但係咧 分居嘅啦已經係， 係啦，但係咧就並唔係話佢同咗佢個小學同學一齊，佢咧只係搬開咗簽咗分居同意書，但係佢冇繼續同佢嗰個小學同學交往。佢就係過返一啲呢好似好自由同埋未結婚前咁嘅生活。而呢位聽眾呢佢就因為佢媽媽啦，佢就肩負起呢照顧細路仔嘅責任。咁呢就即係佢咁樣分開咗分居咗就已經3个月啦當時。咁佢就即係作為太太佢都問過佢好多次。咁佢俾佢嘅答案都係話呢佢寧願自己喺出面都唔想返屋企。咁跟住佢原本就係話佢話即係佢冇辦法放低佢個先生啦，咁應該點樣做呢？咁佢本來寫咗呢封信嘅時候，但係我即係我好唔好意思，我 miss 咗啦咁樣。咁我就發現咗之後呢，我就即係覆問佢啦，我話因為我唔知道我自己解答咗未，咁我有少 confuse， 我就問佢啊，唔知我究竟有冇解答到你呢？咁跟住呢佢就再覆返我，佢話你冇解答到我，不過唔緊要，而家見到你回覆我都好開心。佢話佢然後佢又再 update 佢個最新嘅情況。咁佢話呢佢而家同佢個先生嘅最新情況呢都係呢佢先生仍然係冇同返嗰個小學同學一齊，冇一齊㗎啦。佢話會有經常返屋企去睇佢同埋佢個小朋友，但佢堅持呢唔留嘢同埋唔搬返嚟。咁佢就同佢太太話呢可能佢未玩夠啦。話佢今年呢只係30出頭啫。咁呢就佢冇 咁後生嚟嘅。 係但佢已經11年就結咗婚，即係好細個結婚嗰啲囉。咁佢話佢冇信心呢做一個好爸爸同埋好老公。咁但係結咗婚11年喎。好啦。 咁即係佢真係需要好多時間學習喎。 係呢個好漫長。佢話咁呢個太太呢因為我哋嘅聽眾呢佢就話佢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似一個灰色地帶。咁因為佢就冇話佢冇話唔理佢哋，佢又翻去睇佢同埋睇佢啲小朋友，但佢話我唔翻嚟住啦，亦都唔想回覆翻以前嗰種關係，即係唔回覆翻以前嗰種家庭關係。咁咧，跟住佢就認為嗰個錯嘅應該係佢，但係咧痛苦咧就係佢作為太太，同埋佢而家喺度不停咁樣補償住，即係同埋佢成日都翳佢翻嚟啊，令到佢自己覺得咧都好不適。不是滋味，因為佢覺得佢丈夫先係做錯事嗰個，但係唔知點解係佢不停咁樣翳佢翻嚟，佢覺得佢而家咧好難受，同埋因為佢冇辦法嗰個 balance 啊。咁佢就話咧，而家咧呢件事發生咗半年啦，咁咧仍然咧時時刻刻喺佢腦海度，佢覺得有少少開始唔甘心咯，可能。咁亦都佢會咧雖然佢原諒咗佢先生外遇嗰件事啦，但係佢都會忍唔住諗翻起佢同佢另外一個女人嘅種種事情啦，咁樣。咁咧，但係佢話，但係咧，佢當佢個先生翻嚟探佢嘅時候咧，佢又會好似冇事咁樣對佢，覺得佢自己咧自己好似有病咁啊，即係其實表裏邊佢內心好痛苦，表面咧就好似冇乜嘢咁樣啦。咁佢話，所以佢就決定咗啦。佢決定咗咧，就俾一個期限佢，就同佢講話呢個月唔翻嚟咧，就大家就算啦，唔好再拖拉啦咁樣。咁即係話佢呢已經覺得好攰啦咁樣。咁我睇到呢個 case 嘅時候呢，我首先覺得呢即係嗰個所謂嘅小學同學外遇呢，其實呢係一個借口嚟嘅啫。即係應該係佢先生呢對嗰段婚姻關係感覺覺得沉悶啦，或者係覺得即係悶咗。咁所以呢其實係乘機即係乘機佢就 即係用住呢一個，即係小學同學係只係一個橋囉，令到佢即係有呢個動力呢去離開佢呢個屋企同埋喺出面住。咁但係 即係佢想走好耐㗎喇，你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囉，即係佢覺得可能好悶呀，或者係喺個即係小學同學只係一個催化劑啫，咁佢並唔見得係真係好愛嗰個小學同學囉，所以首先就係我覺得即係呢位聽眾呢佢唔需要咁介意嗰個小學同學嚟嘅，因為個小學同學其實都係俾佢利用咗囉，即係利用，其實佢係呢個男人佢係唔滿意佢自己而家嘅生活啦，佢只係利用咗佢嘅小學同學俾一個即係催化劑俾佢就搬嚟呢個屋企，咁可能最大嘅問題呢就係佢佢其實係想自由啊，即係佢係想變返獨身啊，即係或者變返單身，或者方便去玩啊，或者方便各樣嘢咁啦，佢係想變返單身。我覺得呢，我睇完呢 個唔直接離婚呢， 欸，咁男人好多時離婚呢係要叫老婆提出㗎。 哦， 即係好多男人呢佢係唔想做衰嗰個嘛。 但佢同佢而家仲冇嗰個。 佢簽咗分居。 但佢嗰個外遇呢冇同嗰個外遇 呢 係完全斷咗定係。 係呀，佢第一次呢就話佢冇同佢一齊住啫，以為佢搬咗出去會同佢外遇一齊住。咁呢就係經過咗兩個月之後呢，佢而家都幾肯定呢佢根本已經冇再同佢個外遇一齊啦。 嗯。 佢就只係佢感覺上佢老公呢就只係變返好似未結婚之前咁自由自在。可能跟住間唔中就翻嚟睇下個小朋友咁樣，其實即係盡一種好低嘅 responsibility， 即係佢負一種好低嘅責任，就係佢嚟探下佢個仔。咁咧跟住，但係佢咧唔會過夜，唔會成，唔會咁咯。我自己睇咧，我覺得其實佢即係好渴望回復單身。 唔係你呢句好正面嘅講法，唔係我想問咁嗰位聽眾其實想唔想挽回呢段關係嘅？ 佢曾經係想嘅，即係佢寫信俾我哋嗰陣時候，佢就係好想。 佢而家咧？ 佢而家就覺得咧， 你早兩日覆你咧？ 係啦，早兩日覆我咧，佢就話佢覺得佢不停咁樣哀佢翻嚟咧，令到佢自己心理唔平衡啊，因為佢覺得都唔係我錯，即係 其實嗰位聽眾都年紀唔大嘅啫喎，係 啊，好後生嘅咋。 但係佢就有咗小朋友。 係啦，已經有一個小朋友。 嗰個小朋友幾大話？ 佢就冇講幾大咯，咁但係佢哋都係三十歲到，所以好細個 嘅 啫。即係佢，我知佢結婚嗰時好細個啦，本身已經結咗十一年婚。 但係經濟環境佢有冇提及經濟環境咧？ 佢冇講經濟環境話有問題，咁應該就經濟唔係一個最大嘅 issue 咯。咁原來同埋佢老公都有能力可以自己又搬出嚟住，咁即係有時有啲夫妻咧， 唔係佢哋而家分開咗㗎啦， 分開住咯。 但係佢丈夫仲係咪會供養嗰個屋企咧？你知唔知 佢就冇講，佢冇講。 哦，即係我而家 concern 緊就係嗰個經濟環境嗰個關係點樣啫？如果係唔需要依靠呢位咁嘅先生，又或者係 我覺得係可以，因為佢都話因為佢俾咗一個期限，佢就今個月嘛，今個月唔翻嚟咧，就大家算啦，唔好再拖拉啦。咁即係話呢個女聽眾咧，佢都唔係話。唔係 concern 佢需要佢老公嚟供養佢或者佢個小朋友。 哦，唔係你頭先話嗰位丈夫佢仲係好需要好大嘅自由啊，或者係即係 或者佢對於 安定落嚟， 佢好細個結婚，跟住到十一年之後咧，佢覺得其實佢仲係好想變翻單身咁樣咯。 哦，唔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你呢個講法好正面咯。係，但如果用我講法嚟講，就唔使恨呢啲男人，即係你。即係正等於即係其實佢就一個負唔到責任嘅男人囉。 即係為講頭先講嗰個。 係呀，你 係呀， 唔使等佢，冇你自己都仲後生，唔好等佢長大啦。 係呀，其實我 搵一個啦。 其實我睇咗呢封信呢，點解雖然已經係我哋遲咗去解答呢，但我睇第一段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如果我要畀一個 suggestion 佢，我會覺得佢都去搵返個男朋友。 直头要咪搵 翻 个， 佢都去搵翻个男朋友。 唔系即系唔系， 首先可能可以刺激下佢嗰个所谓嘅已经搬走咗个老 婆。唔系咁，我觉得又唔好咁谂。我觉得即系从觅生生啦，即系其实系唔使恨噶啦。我觉得即系结咗十一年婚都仲唔习惯嗰个生活啫。咁你好捻难教嗰啲人，大佬系咪啊？即系你喂免费教都系九年噶嘛，大佬系咪啊？你十 唔系香港解咗噶啦， 而家 连幼稚园都免费噶嘛， 系 嘛，有资助噶嘛。 唔系，但系以我哋嗰个年代计啦，即系免费教系 九 年，免费教九年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九年 suppose 可以教好一个人噶啦，系嘛？即系由你系完全唔识字开始教起都可以教好一个人啊。如果你十一年都仲未学习到点样去照顾一个家人或者负起一个家庭嘅责任嘅话，佢呢一世都学唔捻识噶啦。 其实佢即系咁样搬走咗啊，即系签咗分居啊，翻嚟睇下个仔。其实你都见到其实呢个丈夫都系一个好 childish 嘅 即係 根本想離開 好細路仔嘅男人咯。 即係其實真係佢係想離開呢個環境㗎啦。 咪孤物論佢心態點樣啦？我覺得即係站喺女方嗰立場咧，唔使抗爭佢 charm charles 嗰啲，唔使俾啲咁唔使俾啲咁咁中產講曬英文咁樣去俾理由佢，總之就係靠唔住啦，明唔明啊？ 咁即係雖然呢個聽眾話佢冇辦法放得低啦，但係我覺得時間都可以幫到佢啦。咁同埋即係佢，因為我之前成日都話每一段關係咧都值得一次機會嘛。咁我相信呢、這個即係呢個太太，呢、這個年輕嘅太太，佢都俾咗好多機會俾佢丈夫咯。咁所以其實我都會同意阿皇上嗰個講法咯。我其實第一次一睇我就覺得之後自己去識個男朋友，冇 Q 理佢。係啊， 咁好難嘅，對於一個媽咪嚟講。咁當然佢而家應該全副精神都係可能照顧屋企啊小朋友咁樣。 係係，但即係我意思嗰個真係重獲新生咯。就未係咪男朋友後話咯？當然都要嘅，仲要有個歸屬嘅。 同埋而家都咁。系咯，仲系年纪咁细， 系咯，好年轻啫嘛。 同埋佢都即系譬如佢丈夫话同佢签婚居，咁佢都有一个，即系佢都有一个勇气同佢丈夫签咗呢张纸咧，咁证明佢都系一个有睇法嘅，嘅女性咯，系啊，咁所以我都暂停皇上个讲法， 同埋唔担心嘅，听到佢咁样讲，我觉得佢系可以 坚强的， 系可以处理到。 好，咁唔好意思啦，我下次会小心啲啦，唔会等啲信跌咗喺个笼底嗰度。咁就如果大家可以继续喺 Facebook 嗰度即系写 message 俾我啦，或者喺我哋恋爱小天后嗰个专业嘅，我哋呢一节做咗48分钟啊， 系好啦，咁够皮啦， 咁希望大家 还翻上一集俾大家啦， 系啦，记得去书展支持我哋啦， 好啦， 好啦。 拜拜， 再见，拜拜。